系涉及当中嘅两人。部分指控者在法院外聚集，包括两名女演员，要求韦恩斯坦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韦恩斯坦曾经承认为一些人带来很多痛苦，但强调所有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另外，洛杉矶当局正式落案起诉韦恩斯坦在2013年强奸一名女子和性侵犯另一名女子，案情和曼哈顿法院的案件无关。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8%。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703点，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46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08.39，瑞士法郎0.968，澳元0.694，加元1.29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5.81美元，卖出156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抗药性细菌可透过食物传播，预防恶菌，食材要新鲜卫生。处理食物前后要清洁双手，生熟食物要分开，用不同的用具处理。彻底煮熟食物，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存放环境要保持在4度或以下，或60度以上。食物安全中心提提你，要恶菌无处容身，做足食物安全5要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嚟到6:08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直播室入边咧，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都有白泉路喺度陪住你哋。咁啊，嚟到咧就系2020年嘅1月7日。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嚟嘅。咁啊，寻日咧就已经开始啊，放完一轮假，正式翻工啦。咁啊，适应咗未咧？如果未嘅话咧，咁啊，今日咧都要继续啊努力啦吓。咁啊，唔好喺度嘥时间，人嘅时间咧就有限嘅，咁啊要喺有限嘅时间咧做到足够嘅嘢啊，咁啊你成功先至会再望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嘅拼搏精神好多时咧都系凭住我哋自己嘅双手打拼翻嚟，无论你嘅职业系啲乜嘢。无论你自己身处的位置是什么，无论你身边有多少的拍档，我们都要坚信一样东西，相信我们自己的一双手，即是相信自己去到努力得出来的成果。只要努力的话，其实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到大家。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星气浪，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心于闭去，别人愿望死于心里，沉下去求下去逃跑出去，记得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亦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淋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一首嘅作品系林奕康《一双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 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最近都会话到很多不同的病啦，咁啊由武汉嗰度嚟啊，大家咧都好担心，成日都会提住大家啦，啊要有咧足够嘅佢防护装备，除咗咧就系洗手或者酒精消毒液之外，不多或缺嘅当然系仲有口罩啦。坊间售卖的口罩可以说很多不同的款式，但是并非所有的款式都具有足够的防病能力。好了，我们怎样可以分到呢？好，其中一种叫做纸口罩，一般售价来说是最便宜，但是相对来说防病能力也是较为低的，由于不透气不防水，一般只能够作一些简单的卫生用途。好了，棉布的口罩，棉布口罩很多时候就会在哪里找得到呢？以前呢就会成日在那些叫做有花粉症的国家地区呢，就会见到他们戴着那些棉用的口罩。原因是因为棉布的口罩可以用作就是隔住尘，但是病毒呢其实是很小粒的，这种的口罩呢未必有足够的阻隔能力。咁但係佢嘅优点系啲咩呢？哦，佢可以洗喎，洗完之后佢可以消毒，跟住可以再重用。纸嗰隻呢用得多都发觉佢霉霉地啦，系咪？好啦，另外呢坊间亦都有一种叫做 N95 型嘅口罩喎。呢一种呢就属于专业型嘅口罩。佢更加可以呢就係阻隔 95% 嘅细小飞沫粒子。最具咧就系防病嘅作用，咁但系佢虽然具有一个防病嘅作用啫，每一当咧就系佩戴嘅时间过长或者开始长嘅时间啦，口罩上面嘅金属片啊，长期勒住我哋嘅鼻哥个鼻梁嘅位置咧，就会容易引起咧呢啲嘅损伤，故此啊，一般外出咧其实系无需戴呢一种嘅口罩嘅。咁几时会用呢一种叫做 N95 型嘅口罩啊？较常咧就系用于病毒实验室等等高危嘅地方。好啦，外科口罩，即系成日喺街见到嗰啲最简单绿色嗰啲啦。外科口罩咧系最适合喺流感或者其他疫情流行嘅时间咧佩戴嘅款式嚟噶，因为外科口罩一般咧有三层，内层咧有吸湿嘅作用，中层有过滤嘅作用，表层有防水嘅作用。可以有效咁样阻隔咧，就系病毒飞沫啦。另外啊，亦都可以咧就适当调校口罩嘅绑带同埋耳圈，令到口罩更加咧就贴近我哋嘅面型。一般嚟讲啊，绑带式嘅口罩较耳圈型咧更加容易配合不同嘅面型噶。不过市面上好多时容易见得到嘅咧，都系勾住只耳仔嗰只嘅。好啦，仲有咧就系一种叫做海绵口罩。在日常的生活环境里面，虽然就具备一些叫做阻隔花粉、尘埃、雾霾的功能，但是如果要防病毒的话，那就似乎未必了。推介的都是用就是外科型的口罩。刚才讲过，刚刚讲过的海绵口罩和面部的海罩，其实它们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好了，你戴了口罩可以防止这些病毒。预防感染还有几个不同的 tips。 第一，避免前往就爆发疫区等等高危的地区。第二，就在人多挤迫或者就医院等等的地方，最好都是戴这些口罩，防止就是感染嘛。如果发觉喉咙有些轻微的不适，都记住要喝多些水。仲有一样要记住的就是，如果出现持续高烧、呼吸急促、疲劳等等的症状，应该要及早求医啊。 Music. 病就从口入， 就似机关枪80发噼啪响，正为你铿锵的闪亮。赠我一巴掌，再赠我一巴掌，也没法阻止他的样子。 没有咪高峰，我亦有音波功，像直播跟 CD 一样。若你想欣赏，有没有金曲奖，我亦会一开口就唱。若热情在泛滥，不记得转弯，请你多多包涵。自问送上灿烂，要场地有限，现场造反。愿你久不久也让我开开口，顾及我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以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就像沉睡火山，突然地发烂，请你多多包涵。是蜜糖或子弹，闯进你心烦，尽你任拣。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暗示难道有奖，冲咬说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总之我想到就唱。风景上仿似是怪物藏在铁窗，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 陈奕迅一首嘅歌曲叫做《冲口而出》啊，出边嘅天气咧系咁噶，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今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噶，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5度，稍后能见度较低，今日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亦都咧就系稍凉噶，而家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有啲乜嘢生活上面嘅嘢可以提提大家呢？讲下我哋嘅砧板啦。啊，厨房嘅砧板咧，特别好似喺呢啲天咧，我都几够胆讲。今日虽然系1月7日啦。按道理嚟讲都应该系冬天冻冻地，咁但系出边咧又有一两阵微雨啦，咁啊个感觉咧就好似有啲雾气啊，咁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有啲似春困嘅感觉，春天嗰种攰啊，嗰种湿气啊，令到人昏昏欲睡嘅感觉。所以正直就系因为呢一种嘅天气咧，就会令到我哋厨房嘅工具啊，好容易咧就系会发毛啦。点样去到清洗呢啲嘅砧板呢？砧板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你又知唔知咧？其中啊，讲下咧就系竹制嘅砧板啦。竹嘅砧板咧，清洁嘅方法啦，就应该用海绵咧，就黐啲嘅，即系叫做喺海绵上边咧，黐啲嘅清洁剂啦，或者咧就系梳打粉去到清洗，然后风干。好啦，除咗清洁嘅方法，仲附带埋呢个消毒嘅方法俾你。你可以用一条毛巾上面咧就沾满住呢啲嘅白醋，然后咧 就放喺呢一个嘅板上面十分钟，用清水去到冲洗佢，然后再晾干。咁呢个咧就系、是、消毒嘅方法。好啦，塑胶嘅砧板，塑胶嘅砧板先讲清洁嘅方法啦，都系咧挤啲嘅洗洁精啦，然后咧就要用翻啊。顺住刀痕嘅方向咧，就去到擦洗同埋去污。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嗰啲污垢就好容易匿喺嗰啲嘅刀痕入边噶啦。消毒嘅方法，如果系呢啲嘅叫做塑胶砧板啦，应该咧就系漂白水啊，配搭住三倍嘅清水稀释，咁啊用毛巾咧就整湿佢，然后咧就腌佢啊，腌佢二十分钟，跟住就再清洗。好啦，轮到咧就系木制嘅砧板啦。木制嘅砧板其实都非常之好用噶噃。清洁嘅方法咧就系切完肉啊或者海鲜之后啦，用冻水清洗呢一个嘅砧板嘅板面，咁就可以咧就避免蛋白质咧凝固喺我哋呢一个嘅木嘅罅隙入边。记住啊吓，啲木嘅砧板就用冻水去到清洗嘅。咁木制嘅砧板可唔可以用漂白水消毒噶？梗系唔得啦。木制嘅砧板消毒方法咧，就应该用盐啊，或者咧就系梳打粉去到清洗，跟住咧就再用热水咧就消毒，挂起佢风干，咁就可以避免发毛啦。好啦，最后就系强化玻璃嘅砧板啦。强化玻璃咧，就系我自己觉得咧，比起竹制啦、塑胶砧板同埋木制嘅砧板咧，冇咁好切嘅，切落嘅时候，砰砰砰砰砰砰砰咁嘅声音。木制啊，或者塑胶嘅砧板咧，切落去咧都系舒服嘅。竹制嘅砧板咧就啪啪啪啪啪咁嘅声。好啦，讲翻呢一个嘅强化玻璃嘅砧板，清洁嘅方法咧就系强化玻璃嘅砧板啊。我哋咧就好难啊，产生呢一啲嘅刀痕嘅，所以咧就可以用呢一啲嘅海绵啦，就直接咧加啲嘅洗洁精，然后咧就将佢抹干佢。咁其实咧都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咧就几干净嘅效果。咁如果你话你啊想消埋毒嘅，咁可以点做啊？如果冇乜明显嘅叫做污渍嘅话咧，其实用热水啊去到咧就清洗之后风干，其实都已经可以达至咧就系消毒嘅效果噶啦。所以话咧，每一种嘅砧板啊，竹制嘅砧板、塑胶砧板、木制砧板、强化玻璃嘅砧板，讲到清洁方面咧，强化玻璃嘅砧板系最方便嘅。好多时都系过下水啊，洗一洗佢啊，淥热水淥下佢就得啦，又唔需要用盐啦，又唔需要用梳打粉或者咧就系漂白水咧去到清洁同埋消毒呢一啲嘅砧板。呢一种嘅砧板系你自己最中意嘅咧？我自己最喜意的就是木制的砧板，切起上来就特别有感觉的。不过最重要都是大家可以找啱自己喜意的工具，这样就可以煮到餐好吃的东西啦。喂，不要慌，一首歌曲《洗剪吹》。 长遮或短叹，或者不可给你算。谁若试过恋爱，都必失过恋。刘海或卷发，热水风筒铰剪，平复过去方法，却是能自选。如果不可改变面型，就换个新发型，淋上那色英丽，叫做年轻壮了，便洗一洗。你还年几岁，从没眼泪与污泥，没法可清洗心痛，便剪一剪那条情感线，无谓薄着挂牵，要看前面。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越去拨越凌乱，将你烦恼撕一次，角色已可改变。谁也有种责任，好好打你自己。谁说你可嫌弃，嫌弃自己？湿了便吹一吹，爱情由他去，留下眼泪。 水，谁要这点水分如合水剪碎，我们成双侣寻伴侣换白色各有兴趣，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获益都算不浅，剪个头发变出新人，前事不容易，期盼你想对象邂逅在前面，寻到爱恋之前还未有渐退的发现。 武康一首的作品《洗剪吹》，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半，先听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对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措施，表示会全速进行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工作，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为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预计本周内刊登宪报。各部门会加强监察和风险沟通，卫生署已经致函全港私家医院、私家医生和中医师，呼吁加强留意和通报符合扩大监测范围的个案。医管局亦会提醒前线医护人员，包括18间地区中医教研中心的人员，加强留意怀疑肺炎求诊病人的临床情况。西营盘西边街昨晚有一名女子报警求助，指一名四岁男童昏迷，男童被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不治。报案人是男童的母亲，事发在晚上七点几，警方接报指一名男童在西边街一个单位的客厅被台夹伤，昏迷被送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说经初步调查，相信事件无可疑。美国白宫顾问康伟说，总统特朗普有信心可以重新和伊朗谈判一份新的核协议。康伟说，如果伊朗想开始表现得好像一个正常国家，特朗普会对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较早前警告，如果伊朗胆敢有行动打击美国人或者资产，美国已经锁定52处伊朗目标，包括一些伊朗和伊朗文化极重要的目标，将会遭受又快又狠的打击。对于特朗普的讲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根据一项国际公约，签署国承诺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不采取任何行动损毁其他签署国境内任何文化和自然遗产。美国和伊朗都是签署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宣布，将会在众议院表决一项法案，限制总统特朗普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假如不获国会进一步授权，必须在30日内终止对伊朗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波洛西说，特朗普上星期下令杀死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是一项挑衅性和不成比例的军事行动，危害美军、外交官和其他人的安全，更加有风险进一步加剧美伊紧张关系。国会有责任保障美国国民安全。他又批评特朗普在未知会国会的情况下采取今次军事行动，没有按宪法尊重国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拣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艾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苏联解体，古巴顿时失去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国内爆发严重资源短缺，古巴人纷纷逃离到美国，难民潮衍生的冲突令古美关系雪上加霜。到底奥巴马上场后怎样打破两国几十年的僵局？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新的政策，又会不会再将古巴孤立起来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下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嘅时间啦，继续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各位同学啊，唔系各位同学啊，系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噶。咁啊，一齐咧喺21度嘅气温底下啊，精精神神，准备咧就系工作，准备咧就系翻学啦吓。早晨啊，各位，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啊，梗系可以同大家讲下一啲啊，又系有啲新嘅油品咯噃。咩油品咧？即、就、系、是、邮票嗰啲咧。啊，仲有咧就系、是、三个几星期咧就系、是、农历新年啦。啊，出年系咩年啊？冇错，就系鼠年。昨日香港邮政咧就宣布将会咧就喺星期六嘅时间啦，即系1月11日111推出咧就系、是、新嘅鼠年贺年邮票噃。2月4日立春咧就会发行啊，以24节气春为题嘅特别邮票。啊，星期六发行嘅一个鼠年特别邮票咧就包括啊4套嘅邮票啦，每套咧就系、是、售价系15.6元，15.6啊吓。丝绸邮票、小型章同埋咧就系、是、贺年卡等等嘅集邮品，啊以工艺品啊为主题。分别咧就展示咗刺绣啊、陶瓷啊、玻璃工艺啊，或者系泥啊、雕刻呢啲咧就叫做鼠形嘅造型。喂，农历年咧希望可以增添一啲嘅气氛啦。好啦，佢哋咧亦都话到噃，历年嘅生肖邮票咧都系好受欢迎噶。预计市民对于鼠年啊特别邮票反应咧都应该咧会好似之前一样咧就咁中意嘅、咁喜爱嘅。好啦，头先讲过啦，喺邮政方面啊，另外就系有关24节气入边嘅邮票啦噃。2月4日啊，农历正月立春之日， 将会咧就系发行24节气春一套咧，就系总共嘅六枚嘅邮票，并且首次采用咧半圆形嘅设计。诶，嗱呢个特别啦，半圆形嘅设计，版票咧会以左右啊对倒嘅方式去到排列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售价咧就系几多咧12蚊。嗱，圆形或者半圆嘅邮票咧，其实外国方面咧都有嘅。香港咧今次佢哋都话到咧，就系首次咧就以呢一个嘅形状咧去到设计呢啲嘅邮票啊吓。为咗方便咧顾客额外订购两套邮票同埋相关嘅邮品啦，咁啊香港邮政咧由寻日开始就已经咧至到呢一个嘅特别嘅邮票发行日嘅期间啦，喺集邮局以及咧就系邮购网提供咧就新一轮嘅预订服务。咁如果你都系发烧友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圆形嗰个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即系望起上嚟咧，我自己就咁嗱，鼠形嗰个咧就望起上嚟有一啲春天嘅感觉啦，有啲紫啊、蓝啊、绿啊同埋黄色咧，去到做呢啲嘅主题噶。咁啊，如果啲老鼠咧，佢只耳仔咧，我觉得都系大大地咁啊，几可爱嘅，完全咧就系似嗰啲可爱老鼠嘅感觉啦。同上年咧猪比上嚟嘅感觉咧有少少不一样嘅，猪嗰个咧我就觉得咧就系肥啲嘅，咁啊鼠年呢个咧就系惟俏惟妙，咁啊而且咧佢只耳仔大咧个感觉上亦都系非常之玲珑啊吓。另外24节气嘅春咧，咁啊话咗用圆形啦，咁啊一个圆形入边咧，咁就好似可以搣开，咁啊两个半圆形可以合体成为一个圆形嘅邮票嘅，咁啊大家睇下自己中意边一种，咁啊可以咧好好地收集一下，咁啊令到自己 collection 啊嗰啲珍藏系列又可以多翻啲啦。 出来，当先有种，我恨我，都 真的和好，你已被我打了入天牢。谁料到今天当手机是宝，你直至亦要洗去，做不到。 杨千嬅一首嘅作品啊，长信不如短信。长嘅一篇信不如 send 个 test 咁解啦，咁的确而家咧就少咗人寄信啦吓，咁但系有阵时自己亲手写嘅咧，都系另外一种嘅情意，一种嘅感觉喺度嘅。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有陷阱嘅职场陷阱啦，咁我哋电话侧边咧都已经拨通咗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嘅 Vince。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你好啊，新嘅一年咧都希望你吓新年快乐啦，新年进步啦，样样嘢都事事如意啦，系咪？紧要啊呢、這个。好啦，嗱咁啊真系新嘅一年咧，2020年嘅时候咧，年头我相信好多公司咧，大家都会喺度讲啦，喂，哦，我哋今年嘅目标啊。要做到啲乜嘢？到底 set 目标对于老板或者一班伙计有冇啲咩特别嘅技巧啊、讲究嘅地方嘅咧吓？ 其实系咪要技巧就唔一定要技巧嘅，不过我哋就话有一个即系一个架构啦。其实咧好多公司啦，其实都沿用咗呢一套好耐噶啦。我哋成日话一个 smart objective 啊，咁 smart，SMART， 我唔知有冇听过。 系你讲啊，你讲啊，解释下。 好啦，咁啊 ，SMART， 咁啊，其实几样嘢嘅，咁啊。有第一個 S 啦，就是 specific， 即係要具體嘅。咁啊，通常你定目標咧，咁啊唔好話個方向，其實你都希望可以真係做到噶嘛。咁通常都會同啲同事講，唔好話係你工作嘅目標或者你個人嘅目標，你要係好具體嘅。你如果就咁講個方向咧，你好難定嗰個叫做行動或者嗰個 action。咁有啲個要求係做啲咩啦，究竟想做到啲乜嘢啦，要好清晰嘅。咁好啦，清晰完，知道咗個方向好清晰，咁啊叫第二個啦，去到個 M 啦。M 係咩咧？咁我哋叫 measurable， 即係可以度到嘅，量化到嘅。咁啊，通常嗱，可能好多嘢都好難嘅，但係譬如盡量去量化啦。通常啲同事會講到，你做 sales 咁好簡單啦，業績做到幾多？又或者好簡單，譬如我成日話，同事呀，即最基本㗎啦，可能之前都成日遲到啊，咁啊遲少啲啦，咁可能一個月我遲，平時我日日都遲到嘅，咁我嚟緊今年我嘅目標係有20日準時嘅，咁啊遲幾日啦，慢慢進步，咁啊。点解要讲紧话唔可以一整个月咧？咁啊，因为我下个就要讲到叫做 A 即系 SMA，A 就 attainable 就系可以做到嘅。咁啊，你冇理由话一步登天。我之前可能我2019年做唔到，然后我2020年我要做得晒，咁啊好难嘅，即系比较要现实啲啦。咁譬如我头先都讲过啦，如果我同事旧年可能日日都迟到，我今年可唔可以一步登天，我日日都准时咧？ 唔得嘅，咁啊慢慢进步啦，系咪先？ 冇错啦。咁啊好啦，譬如做业绩嘅，我旧年做唔到，咁系咪今年我要一定要到数咧？咁啊无谓咁快逼得自己。咁当然啦，我希望可以我话2020年到数。咁但系我点样去做咧？咁呢个之后其实都会之后讲到，可能去到个 T 唔讲住啦，因为 R 咁啊系相关嘅，即系 relevant 要相关嘅。咁好啦，讲紧咩？点解要关咩？相关要试呢，其实呢个人的目标呢，你哋有自己的目标、啊、但是个大方向呢是一致的。即是譬如怎么说呢，你是一浸落一浸的，你老闆有什么大目标，其实都是靠你小去帮他做的，是不是？那一浸做一浸，然后去到公司的大目标。那么记住是要相关的。譬如呢，通常你做目标的时候呢，都会第一句我们都会建议的了，问一下老闆先，其实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啊，公司的目标是什么、你不要走去做自己的事，其实不关时间，是不是公司做到，然后去其实要靠全部同事一起去做的。那这个就是个龙门要一致，什么龙门要一致，不要同时大家踢自己的龙门，其实没有意思的。 但目标方面呢，其实会不会人公司讲咗话啊，新嘅一年2020年嘅目标呢就呢一个啦。咁但我哋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个小嘅目标嘅。咁或者每一个星期呢又会有再小啲嘅目标，大家就要达标，跟住就从而呢就去到个大嘅目标咁样呢。 你已经去到我第五讲讲嗰个 T 就係 time by， 就係要有时间嘅。係啦，你已经做到啦。咁啊啱啦，要讲时间嘅。咁通常呢我哋会讲啊，我讲嗰几样嘢啦。咁其实成年啦嘛，而家先讲緊年头，啱啱可能讲一月返工，可能今日先第一 日翻工。咁啊，點講到年底開始去計咧？咁我哋通常都會有啲叫細嘅照子目標啊。咁、我當中我哋點樣去定呢一個大方向？譬如我哋公司想講話，今年我即係最簡單啦，講業績。我哋去到希望年底可以賺到幾多嘅利潤？咁好啦，然後你哋去細 team 去做，每個人有一啲 quota 或者每個細 team 有啲一啲嘅目標嘅時候，咁啊點樣去做咧？咁其實咧，你一下要講緊你要 set 一個好大嘅 target， 其實咧對你嚟講，可能對員工嚟講都有好大嘅壓力㗎。咁但係如果你叫做將佢攤分去做，慢慢 set 一啲嘅目標，好啦，首先你如果毫無頭緒一個大目標咧，好難去做啊！成日講你講得啱，一啲細嘅目標，咁點樣去做到？你點樣再拆出嚟？我點樣去再去細分？然後中間成日話叫 key performance 嗰個 indicator， 或者我點樣去睇到為之叫做到做唔到咧？因為其實中間有好多嘅回顧，我要 review 㗎，唔會去到成日講唔會去到年尾先去先至一次過去諗你做到做唔到，已經太遲㗎啦。中間係咪有啲嘢可以去再去調整下，或者要改一改你嘅方向啊，或者改一改你嘅行動，或者你嘅 action， 你嘅做法，你嘅計劃，你嗰個嘅時間係咪要再調整？其實一路都喺度做緊嘅。咁、所以頭先我想講個 smart objective， 其實一個沿用咗好多年嘅一套嘅原則，點樣去為之有一個叫做聰明嘅目標制定？咁就係頭先我所講嗰五樣嘢啦。 哦，咁啊嗱，齊曬五樣啦。但係咧，我有一樣嘢想問啊，其實老闆咧喺制定呢啲譬如 smart 嘅一個咁樣嘅目標嘅時候啦，精明目標啦，咁但係咧，我哋嗱每一個嘅大目標入邊底下咧，都有好多唔同小目標嘅，可能係逐個逐個月完成啦，甚至乎再將佢拆咧，就係每一個星期。導致就係每一日咧去到完成一啲嘅小目標，從而完成一個大目標。其實呢種咧咁機械化嘅叫做制度啊，或者進行方式咧，有冇辦法可以喺咁機械化嘅系統入邊帶啲人情味，等大家覺得啊，我都係要追噶啦，不過追得開心啲咁樣咧？ 係噶，嗱，其實頭先我仲有一樣要講咧，講緊話要回顧要 review 咧，點解當中要 review 咧？因為嗱。學你咁講，呢個制度其實好死㗎，係咪？你係咪我今日定嘅我攞五大目標，係咪去到年底都係嗰五大目標呢？未必㗎喎、其實呢有機會公司嗰個業務方向佢有機會去轉變，因為其實而家嗰個嘅叫商業環境咧，個社會其實轉得太快，好多時咧因應唔同嘅外在環境咧，其實公司嗰個方向都會有機會去轉嘅。可能譬如我講緊年頭，其實有機會對於可能嚟緊嘅經濟未必咁樂觀嘅時候，係咪好似年頭都？同年頭定嘅目標係一樣咧，唔一定嘅，咁有機會去調整。可能做嘅方向有機會唔一樣嘅時候，係咪要重新去調整？嗱，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做目標嘅時候咧，唔係諗完就算嘅，你要開始定啲子目標啊，你嘅 action 啊嘛，係咪？咁、但係當中去諗到做 action 嘅時候，其實你哋要即你都要再去諗，究竟我需要有啲咩資源咧？要做盤點啊！我有啲咩資源？我而家係做到，或者我需要去立一啲嘅資源。咁講緊未必係可能你台上面嘅資源已經有㗎喇喎，可能你去做，去有個去向住你第一個目標進發嘅時候，你先做緊某啲嘢，先至攞到你一啲嘅資源去做。咁所以你就要去諗，究竟你有幾多嘢去俾你開始要跑，或者你嘅 gear 有幾多？你自己要去諗清楚、 其實都要經常咧去到經常審視翻自己嗰個嘅進度啊，自己嘅裝備啊，各樣嘢，即係呢個係要老闆同埋啲員工一齊去留意住、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咧就係、到時唔好話去到年底先至同老闆講我做唔到係因為咁，但係其實有啲嘢可以一早已經做到，或者一早已經同老闆講定，喂，其實我需要嗱，我需要呢啲嘅 support， 我需要你嘅 support， 我需要呢啲嘅資源，我先要做到，或者我需要某啲同事嘅配合，我先做到喎。因為講真，唔係你自己埋閂埋房門，或者自己喺張台度自己做就做到噶嘛。你都好多時需要同事嘅配合，或者其實你嘅目標係扣住另一個同事嘅目標，咁呢啲就要大家一齊去傾啦。 咁非常之好啊，清晰啊，咁新嘅一年最紧要就係咩呢？嗱，员工同员工之间呢多啲沟通，同老板呢亦都呢就要多啲商量，咁个目标呢 set 嘅话呢开头啦就容易嚇親啲叫做嚇親啲員工嘅伙計啦、你 set 到咁鬼高嘅，不過即刻第二個 PowerPoint 呢就同返啲員工講，唔係嘅，我哋每個月呢都有個小目標，完成咗佢之後呢，咁年咩大家一齊分花紅啦，係咪？ 系啦，冇錯啦，同埋你想講咧，記住唔好貪心啊！嗱，其實目標都係唔睇多嘅，幾個大目標，你之後其實每一個目標咧，會仲有好多嘅即係叫做細嘅 action 要去做。咁啊，你貪心咧，我成日都講，你唔好諗住做十 日十樣八樣，其實都係唔 realistic， 即係唔合理嘅，唔現實嘅，亦都係做唔到。我講第三樣就係即係要做唔做到啊。咁變咗咧，你要諗清楚究竟自己喺現有嘅資源或者將來叫做 potential 可有嘅資源底下，你可以做到幾多咧？講真，因為最後去到年底咧，清理嗰份花紅咧，都係睇你做到幾多嘅啫。即係講真，你頂咁多俾自己咧，其實你係自己幫自己起足個氹，你做唔到。係 啊，大家就可以望住咧。嗱，而家雖然一月啦，望住年尾嗰個花紅，哇！咁個人咧就好積極㗎啦。啊，或者諗你上年啱啱攞咗個花紅。 冇錯啦， 咁就得噶啦。 呢個有陷阱，你自己 creation， 即係自己製造出嚟，就記住唔好製幫自己製造一個你達唔到一個叫氹啦。你自己要現實啲嘅。 係，咁啊明白曬。好啦，今日朝早唔該曬人力資源業務夥伴策劃師啊，咁啊 Vince 同我哋講咗咧，即係 set 呢個目標啊，年度嘅目標最緊要就係有五種嘅因素咧，大家要記住具體嘅要求啦，量化到嘅數字啦，可以做到嘅 target 啦，有連帶關係嘅線，同埋最緊要有個好嘅時間表，係咪？ 冇錯啦，冇錯啦。 好啦，唔該。晒 Vince， 拜拜。 好，拜拜。 一首嘅作品，佢系郑安琪啊。年度之歌，公司亦都每一年要制定自己的目标，所以各位嘅同事 加油啊！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签入咗新嘅唱片公司，新嘅开始。Jocelyn 今次嘅作品咧，就系佢两年前喺台北嘅一个 writing camp 入面同音乐人 Jerry C 合写嘅。佢哋由凌晨一路写到日出。 在你天空游落心里，崎岖的都美化。 除咗一齐作曲，仲一齐监制，填词林若玲，编曲 Jerry C。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阳光于心。 陈明喜游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离开，驶至何延新市大马路天桥嘅时候，发生车祸，口部受伤送院治理。经检验之后，证实酒精含量超标，涉嫌醉驾被移送检察院。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刘子石。 啱啱开头嚟嘅时候就真系好唔习惯呢度嘅物价，啲嘢又口味比较重啲， 好浓味嘅食嘢。 系啊，譬如奶茶嗰啲好甜。 但系明明台湾嘅嘢饮都系好甜噶。 吓唔知道，我觉得茶餐厅嗰啲奶茶真系甜到真系，我一定要小甜小冰。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7:07，继续打开心机啊，而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云浩之外，仲有欧都翻咗嚟咯。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都系嗰句啦。注意自己嘅健康啦，系啊。咁啊，病完好翻，个精神完全都投入状态啦。不过把声就仲系沙沙地咁啊，唔好意思啊，要听众接受。把咧沙啲嘅聲音啊， 濛啲咯呢段時間， 濛又唔係喎，我咧通常 磁性少少咯， 係沙， 係咯 聲沙，好似咧即係 鄭之誠啊。 呼吸咗好多年嗰啲人咁樣，但係我自己係唔食煙噶嘛，咁所以我就有一種咁嘅感覺咯。喂，今朝可以講下呢一個喎。嗱，每朝咧起身第一件事，有啲朋友係食早餐啦，有啲朋友係做早操啦，咁有啲朋友係沖杯咖啡啦。咁啊，早兩日咧就講咗飲咖啡，講咗飲茶啦。喂，今日講啲咧虛擬世界啲嘅嘢啊。話説咧，今朝一起身咧，自己打開自己嘅個人面書咧。啊，多咗一个咧，叫你的友谊纪念日嘅挑战，咁就我同一个咧，小学同学咧嘅一个友谊纪念日嚟嘅。今日原来啊吓，佢即系 Facebook 咁讲啦， 有啲咁嘅嘢， 系啊，咁系咁样嘅， 冇弹出嚟， 系咁样嘅，类似。咁我同一个男仔嚟嘅，放心啊吓，男人啦，依家已经胡须甩突啦咁样。咁佢嘅友谊纪念日，佢话咧可以制作一啲答题啊，即系可以咧，譬如你又问一下。个朋友究竟啊记唔记得我哋嗰一日呢一张相去咗边度啊咁样。跟住呢个朋友又可以呢问返你记唔记得啊嗰次去东涌你喝醉酒啊咁样。当可能系啲咁嘅无聊嘅琐碎事咁样啦。啊令到你呢朝早呢好似回忆满载咁样呢。因为人呢諗返以前嘅时光呢特别系你面书会推送返出嚟嘅旧相呢通常都系开心嘅。咁就好少太傷痛嘅相，尤其是關於你會 tag 人哋啦，即係太傷痛嘅相，你都未必會 tag 人哋啦。但係嗰啲通常哇 tag 到十幾廿個人嗰啲相咧，就係講緊喂，譬如一齊去露營啊，一齊去玩啊，一齊去賽車啊，一齊去叫做飲飲食食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啲相咧。咁佢個面書嗰個 AI 咧就 ran 完一。大爛餐，跟住咧就會製作一個咧屬於譬如我同埋白元浩嘅友誼紀念日。咁呢個友誼紀念日咧就可能會記載住啊行富士山嘅一啲經歷啊，可能咧2015年嘅太陽計劃一齊影咗張相啊，2016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我哋喺呢個傳媒中心一齊同阿 K 影咗張相，當係咁會不斷 ran 翻呢啲相出嚟，咁就我就可以提問翻嗱，記唔記得呢一年係第幾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啊？小白咁樣，即係呢啲係叫生活上嘅小趣味咯，亦都可以用住呢一樣嘢去維繫翻咧人與人嘅關係啊！特別過去嗰一年咧，以至今年咧，其實都幾多。少少嘅災難啦，你譬如講緊澳洲方面，哇火災真係冇諗過，哇 係啊， 澳洲都算好現代嘅城市啦， 終於都落雨啦，即係我想講，終於都落雨。 係啊，琴日悉尼， 但係就唔大咯， 唔大，但係落雨，大家即係好感謝上天啊！我見到琴日喺 Twitter 入邊，關於澳洲嘅所有朋友，全部都係話喂多謝神啦，多謝上天啦，多謝大自然啦，咁呢三個就係、是。昨日的焦點字眼啦，咁當然亦都有很多artist 朋友去叫大家捐錢啦。昨日都講過啦，尼哥傑曼啦，以至咧李安納度迪卡比奧啦，咁都真係會， 甚至乎好多運動員啦，昨日有講啦，即係贏咗嘅比賽，全部嘅獎金拎曬去贈助。 係啊，譬如昨日金球獎有啲製作人可能自己有啲親人喺澳洲嘅，佢都有台上邊嘅得獎感言，用咗5秒以至10秒好珍貴嘅時間去講話啊，大家希望澳洲。嘅山火都可以冇事冇干啦，咁样，咁呢啲都系喂见到大家真系喺全球一体化入边，大家系共同体嚟嘅，不可切割嘅，即系唔系话喂澳洲大火啫嘛， 系啊， 唔去咪得咯， 其实真 系日本地震啫嘛，我唔去咪得咯， 系同一个星球嚟噶，你 真系好系共同嘅，所以大家就谂下啦，大家喺今个朝头早又可以谂下，喂点样可以对地球好一啲，以至近啲啦。对自己身边嘅人好一啲咧，都系今朝啊可以提醒大家嘅嘢嚟噶。 系啊，对身边嘅人好，对慢慢咧就延伸到咧就越嚟越远。咁啊，所有人咧都开心心最好啦，系咪？ 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出面是21度啦，咁啊喺交通方面啊，今日朝头早咧，我感觉上有少少。好似大霧嘅感覺，唔知點解硬係凝住。 能見度低， 能見度低啊，或者即係又濕濕地啊，春天咁嘅感覺。 係咯，天氣一陣交翻俾你出邊嘅同事啦。 Barbie 啊，今日轉頭我打俾佢。 好啊，咁我講咗交通先啊。咁啊，長沙環道咧有水管緊急維修啦，東京街去翻李鄭屋村方向較早前啦，近長沙環道嘅1、2線封閉噶。咁大約喺幾分鐘前咧就已經解封啊。長沙環啦嘅東京街去李鄭屋村方向，近住長沙環道嘅封路咧就已經重開啦。咁另外大坑東咧，由於有水務急修啦，大坑東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啦，湾仔北有公众活动啦，博览道以北嘅一段博览道东咧，会大约喺下昼嘅1点至到4点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咁多条隧道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挤塞，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同埋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记得琴日 Didi 讲咧，话放完假之后咧，啲车多翻好多啦，咁样。琴日都自己真真正正感受到，系、哎，即系可能过去嗰两个礼拜就冇相对咁多嘅，咁啊，依家可能都翻工翻学，大家都重拾翻咧，要去翻平时紧张嘅生活节奏啊，所以啲车都揸得快咗啊，咁啊。车密咗啊，咁样 系啦。琴日有一节嘅交通消息，我报咗6宗啊，4宗交通意外，2宗坏车啊。 所以咧， 路面啊揸车小心啲啦，系咪先？不过今朝早听到阿 O 咁讲咧，有爱啦，我都几开心，我觉得系嘅。 好欣慰系嘛？竟然由我个口嗰度讲出嚟， 咁好长口嘅 欣慰咁。 系啊，好开心嘅都系啊，大家存在爱啊。 好啦，唔该晒 Didi 啊吓，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啦，今日朝头早，我哋即刻揾翻啦，彭爷爷啊，彭爷爷早晨啊， 彭爷早晨。 喂， 喂 ，Hello， 彭爷， 哦，彭爷爷可能行开咗， 哦，啊、我哋再打一打俾阿彭爷先，咁样系等我咧，同大家先睇咗咧，出边嘅今日嘅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咁嘅，大致多云咧，早上咧有1、2阵微雨啊，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同埋咧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稍后啊能见度就会较低啦，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90%啊，唔知出边嘅气温又系咪咁咧？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系。出边啊， 咁朝早咧，出边嗰个叫体感温度咧，又几和暖下，唔似上个礼拜咧，同样嘅时间咧，就觉得只系打开咗个雪柜门咁咧，有啲冻冻地咁。啊，今朝咧又觉得咧系几和暖嘅噃，咁所以咧喺呢个衣着上咧，我啊觉得咧建议大家就唔使着咁多衫啦，今日。 系，咁但系潮湿方面都几犀利喎，感觉系嘛？今日朝早系热嘅，系咪 咧？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有啲咧即系。较为潮湿嘅感觉啊吓，咁啊亦都咧你望向呢一个远处嘅时间咧，你望上嘅天空咧，其实今日咧就系蓝天底嚟噶啦，都见唔到云添，系、 嗯 哦、我而家呢一刻咧望上天空上面咧，基本上系80%咧都系呢个蓝天嚟嘅，咁、但系咧就有少少薄雾啦，美中不足啦吓，咁啊所以望向远处咧总系有啲烟霞咁嘅感觉嘅，未睇得清，未睇得透。 哦，同人生或者爱情都一样啦，有啲嘢睇唔清睇唔透，可能都系好事嚟嘅，系咪？ 哦，要问你先知啦， 吓问下大家啦。好啦，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一齐研究下呢个问题啦 吓。好，系咁。 转头见。好啦，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啦，头先阿 O 咧都已经讲咗啦吓。咁啊，出边而家咧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嘅。咁啊，今日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有啲咩讲下咧？ 哇，今日咧要聚焦讲下呢、這个，因为临近咧同大家倒数下，仲有几多日咧？就系农历新年啦吓。咁、大概咧仲有十。 二日到啦，十二十三日到，十几日啦。咁啊，仲有十几日嘅时间咧，我同你就梗系办下年货啦，或者咧封下利是啦。但更加多朋友咧就系谂住咧年尾收楼啊，之前咧间屋咧攞咗去装修，以至咧系啲新楼咧执楼完之后谂住，喂过年啊，可能咧年初一、年初二啊，搵班朋友上去屋企咧，哇叫做整旺个场佢咁啊，招呼朋友，但系咧。收楼好多时候唔成功， 收楼啊真系、哦， 你知道有啲啊装修师傅咧，真系佢会拖到你过年之后先可以装到收，咁你过年嘅时候流离失所，个感觉几咁唔好咧，咁点样可以好好同？装修师傅沟通，以至喺装修嘅过程有冇啲嘢可以自己负责翻呢 咁、要听啦， 系啦， 同埋要留意埋大年初一咧，系一月二十五号，星期六嚟嘅，系啦、大家要开始 countdown 啦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哇咁快嚟到咧，2020年咯，系啊，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晨光大学啊吓，咁啊临近咧新年咯，讲紧嘅新年就系农历新年啦，咁好多朋友咧都系农历新年之前咧，即系除咗系收楼啊，要赶住啲装修埋尾，唔系。个业主想赶住装修，佢想收楼啫，但系赶住装修埋尾嘅就系嗰啲装修师傅。咁样喺网上边咧，喺嗰啲嗰啲地产网页啊、地产网站嗰啲咧，都真系有睇到咧，有啲苦主啊，即系年廿七啊、年廿八，大家开开心心洗邋遢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叫苦连天，又话唉收唔到楼啊！原先咧以为咧年初一二嘅时候可以请啲人上嚟屋企拜年啊，搞旺个场啊，完全唔得，仲要咧过年流流咧要租酒店住，因为间楼收唔到啊，未搞掂啊，个厕所又唔知点，即系成屋都系嗰啲灰尘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啊，点算？咁啊，真系有冇啲tips可以醒一醒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系话，究竟啊，即系嗱，依家仲有时间啦，系啊，即系依家讲紧都系七号啫，即系距离收楼嘅时间系有啲咩方法可以鞭策一下啲装修师傅可以准时交到楼咧？或者有冇啲小tips要注意嘅？咁你而家好讲定先啊，咁样咧？ 系啦，嗱，其实咧，从来装修多一个咧，即系收楼啊，准时一个大难题啊，因为其实好难咧，系要叫到师傅咧，即系准时交楼啊。 系有啲好惨噶啦，已经日日送下午茶上去，有奶茶有咖啡，问师傅点啊 ，take 个 break 先啊，日日好似监工咁样噶啦。但系啲师傅可能啲装修师傅到最后都系有啲与民为敌 feel， 永远最后都系要迟一两日啊，或者甚或乎最后又要加钱，又要剩咁样，加钱都唔紧要，收唔到楼是大。 是啊，咁其实呢啲情况咧，真系好讲同个师傅沟通啦。咁啊，唔一定要俾奶茶先至可以即系成功收楼嘅。咁但系当然啦，个条款上边咧，即系我都建议啦，之前咧一定要倾得好仔细，系啦，仔细到咧，无论咧你系做嘅颜色啦，或者你嘅譬如锁嘅锁型啦，甚至乎，因为其实咧一路做落去嘅时候咧，始终咧，我哋嘅即系。一般嘅市民啦，大眾市民其實係唔識裝修噶嘛，咁啊整完先知道，譬如啊有個咧雲石嗰個吸嘴咁樣，又要俾錢㗎咁樣，咁其實係真係有呢嚿嘢嘅喎，咁啊又或者遊完個門嘅要裝翻啲鎖，咁又要俾錢嘅，因為佢拆咗你啲鎖啊嘛，咁跟住可能一啲好濕碎嘅，擠下啲膠咁樣啦，即係整完個地板咁擠下膠，又要收錢嘅喎，咁其實咧即係裝修只不過係因為咧即係普遍嘅人咧佢唔認識，佢就以為咧淨係有個牆咁。咁整个地咁啊搞掂，其实整个地都仲要有好多细致嘢啊，即系又有嗰个叫做即系头先我讲支胶之余咧，咁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即系地板啊，或者后边个地毡啊，要起下边啲地砖啊，咁呢啲都要留意咯。咁所以其实我都好建议啦，即系大家咧永远咧装修就唔好净系睇表面啊，即系我识好多朋友啦，或者我啲学生都系噶，我想装个欧绿色，我想装个咩色，咁咧咩色都好啦，你终极咧你买唔到味之餘咧，有裝到咧，即係唔知咩色嚟嘅嗰啲，嗰個好掹整啊！咁因為你唔了解，咁而師傅咧唔係個個咁細心，話到咁 details 俾你聽嘅。 比如換電掣啦，我有個朋友又係啦，咁咧佢就好後期咧先換外邊嘅電掣牌，佢唔使換電線嘅。咁但係咧，原來咧佢裏邊嘅電線咧有幾個咧係唔能夠咧有電到啊，咁就麻煩啦，因為已經裝曬成間屋啦啊。咁最初嘅時候咧就冇發現呢個問題，咁咧如果要由頭再裝咧，佢啲油漆要鏟走咗啦，因為佢轉牆啦，即係要整翻線啊咁樣，因為應該係啲線咧壞咗，咁呢一個咧究竟係師傅責任定話係嗰個即係業主責任咧？ 兩邊都有責任， 兩邊有責任啦，係啦嗱，你所以咧，你首先咧，你唔好指示曬師傅，你真係要 check 曬所有嘅電掣，你 make sure 係真係得嘅，唔得嘅一次過整埋嘛啊！如果唔係佢真係油咗油封埋曬全部嘢，跟住你話誒呢個唔得啊，再整過，咁呢個咪就係要俾錢啦，師傅又敏感，你又收唔到樓啦，咁所以咧個最重要嘅小貼士咧就係咧，大家咧要熟讀裝修咧一啲細節嘅位啊，點樣咧細節位啊，唔好睇大位啦，即係外咩歐綠色咧轉個頭先，咁咧細節位究竟啊，無論地板、電線、牆身或者廁所都要留意啦，因為師傅係唔提你噶。好多時咧出現問題就係你發現嘅時候，師傅話咁你又唔講，咁但係你唔識又點講咧？係咪就係呢啲嘅問題啊？ 我都唔識，你係師傅嚟噶嘛？如果我識，我做咗師傅啦咁樣。 咁我以為你 OK 嘛？嗰幾個電掣冇電， 但係拗都無謂啊，因為即係可能個師傅就會話：喂，冇喎，我唔使團圓啊，即係我唔使過年啊，就係識得你識得過年啊，要過年後先做得到啦。咁嗰幾日咧，真係你諗住招呼朋友咧，招呼唔到啦，即係年初一、二、三。你冇得拜年咧，仲要你要住酒店，无啦啦咧就要预一笔钱，你当酒店我当八嚿水一晚好未啊？你住十日都冇咗八千元啊！ 系啊， 即系无啦啦好享受咁住酒店就话咧，你被逼住酒店咧，啲钱就无啦啦用咗出嚟噶啦，就会变咗。咁所以就其实装修呢个课题咧，好多人都系 中招，系啊， 系啊，真系好服噶，好多时候都。 所以咧，我就成日教我啲学生，我话你宁愿将奶茶钱走去咧，去读一个咧关于装修里边嘅课程。点解咧？因为咧，你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系咪？ 系啦，即系等于咧，啲厕所冇整防水，咁佢话系咪师傅唔啱啊？咁师傅就会话啦，乜乜乜厕所一定要整防水嘅咩？要整高即系好高级嘅或者好多层嘅防水。咁但系唔防水咧，有机会渗下去下边。 你渗漏咧，即系渗落去下边咧，下边个业主就上嚟投诉你。尤其是你新楼都还好啊，即系五六年咧都未必发现有咩问题。你如果咧旧嗰啲楼咧，佢真系一渗漏咧，真系。人哋個即係你又要陪埋喺下面啊，跟住滴水啊，跟住如果咁啱咧滴水嗰段時間隔離屋咧，就樓下嗰間屋咧去咗旅行咧，跟住人哋成間屋可以叫你陪個廁所，即係浸爛咗一啲咩電路板啊，成嗰啲咁樣， 又滴色粉啊，又屋宇署成日過嚟啊， 晨早流流咧就唔係想嚇大家，就係想咧呢啲咧就係叫温馨提示。用咗最惡劣嘅情況話俾你聽咧，裝修可以搞到幾大件事，或者幾咁令到你喊都無謂，咁就令到大家咧著緊啲，即係希望都係做一個温馨小提示啦，話俾大家聽，係啦，咁啊無往而不利啦。今個早上咧繼續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學， 睜開眼睛。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烧滚已浇湿了的裤，自然起在城堡，还没真正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我已定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别跟你去探讨这。今天跌倒 喜里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会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上牙关再直上。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去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结手，从前像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档。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想你都别怕，便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未到定会更好。来抹去眼泪，抬头再次出发，再去追。原来讲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打开结手，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 歌曲嚟自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咧，如果嗰个装修师傅咧真系信得过嘅话咧，你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咧，系冇错嘅。 嗯， 但系如果调翻转嘅话咧，佢唔好嘅，立心即系纯粹只系你就喂啊作你一笔啊咁样，过年前又唔交楼俾你啊咁样， 系啊赖猫啊， 系啊 延期工作啊， 咁你相信 一月交楼就变咗三月啦、啊？ 你相信佢嘅安排咧，咁啊真系最差嘅安排，真系阴公啦！祝大家好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措施，表示会全速进行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工作，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为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预计今个星期内刊登宪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會上說，現時香港沒有發現與武漢相關的嚴重肺炎個案，但是武漢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他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世衛組織的風險評估和建議，繼續與國家衛健委保持密切聯繫，監察武漢病例群組個案的最新發展，因應情況更新監測準則和化驗策略。中東戰雲密布，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在以色列的美國大使館指出，保安事故經常在沒有警告之下發生，包括火箭炮襲擊，強烈呼籲國民保持警覺。路透在報導說，取得一封信函，由美國領導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聯軍送交伊拉克政府，內容是聯軍將會在未來幾日至到幾個星期撤出伊拉克，並且是重新部署，而尊重伊拉克的決定。 伊拉克国会早前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伊朗为日前被美军空袭杀死的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举行丧礼，据报几十万人到街上送别。继任的指挥官卡尼说会驱逐美国在区内的势力。外长萨里夫就说美国在西亚的存在已经开始走向终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宣布将会在众议院表决一项法案，限制总统特朗普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假如不获得国会进一步授权，必须在30日之内终止对伊朗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返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去返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呢排到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咁跟住同你讲啦，长沙环呢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呢就已经完成啦。咁东京街去返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第一同埋第二线呢就已经解封。咁另外大坑东呢有水务急修，大坑东道去返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呢全线都系封闭㗎。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苏联解体，古巴顿时失去经济同政治上的支持，国内爆发严重资源短缺，古巴人纷纷逃离到美国，难民潮衍生的冲突令古美关系雪上加霜。到底奥巴马上场后怎样打破两国几十年的僵局，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新的政策，又会不会再将古巴孤立起来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下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真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啊，咁啊，听完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后，翻到嚟嘅晨光第一线啊嘛，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路同埋阿 O 喺度嘅，听众早晨啊吓，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啊近期大家知道叫做卫生环境好似差咗啲啊，咁人人自危啦，咁啊好多朋友都会戴口罩出街啦， 啲病毒啦，惊病毒周围走 啊，病菌啊病毒咁样啦，咁又系用翻嗰啲。当年嘅术语啦，就系洗手、 洗手、 洗手、洗手啦，咁啊，注意个人卫生啦。所以今日咧都想讲一个咧最容易滋生细菌嘅地方，就系边度咧？就系厕所啦。 哦，系啊，厕所真系啊。 今日要攞个厕所出嚟讲啊？点解咧？平时睇嗰啲研究咧，国际新视野咧，通常都话，喂，芝加哥大学咧就发表咗乜乜乜乜乜，咁啊，普雷乜乜大学又发现咗啲乜乜乜乜咁样啊吓，即系清华大学又发现咗啲乜乜乜乜。今次咧，香港嘅大学咧、 我以为你会开始数英国嗰啲添。 香港嘅大学咧就发现咗啲乜乜乜乜，令到外国嘅媒体咧都讲翻香港。 有啲咁嘅事？ 系啦，嗱，香港大学咧传染病及呢个感染中心咧就调查就发现啦，有咧14% 嘅男士咧去小解嘅时候咧。中意向住尿兜吐痰喎，咁样，咁你看知呢一个研究咧，就好似好无聊啦。咁呢件事，即系譬如如厕嘅时候，大家都有去过公厕啦，即系男厕啊，讲紧。咁你成日都会听到有啲叔叔伯伯就咁样就吐痰又剩咁样噶嘛。咁你知唔知？ 在我佢话几多个 percent 啊？ 14%， 在我目测唔止14%， 唔止14%系嘛？咁可能有啲咧吐咗又唔敢认， 系、 因为佢呢个调查嚟噶嘛，咁佢冇嚟企喺你后边，哇！呢、這个有吐痰， 系 一剔咁样，有个调查员，理论上都系透过问卷去做嘅。 我 咁问卷咧就唔系个个都愿意去将自己嘅阴暗面攞出嚟，即系譬如依家你试下问十个人，你有冇试过你系咪经常？你系咪经常叫做唔守交通规则过马路噶、红灯你都过马路噶？系咪经常呢个字咧就会抗拒咗你噶嘛？唔、系经常，点会啊？平时都系绿灯先过马路噶，系咪先？跟住将条问题咧转一转，你有冇试过？红灯嘅时候都过马路，咁你就会剔啦。有卡片仲会讲啊，有个备注。冇车嘅时候咪咁样咯，系咪先？咁、可能咧就呢一个咁 tricky 嘅位咧，就令到咧个调查或者个调查出嚟咧个感觉或者以至个观感啦，同埋得出嚟嘅结果咧就有所偏差嘅、 趣味性都多咗嘅。 系啦，咁啊呢一个调查当然就话俾你听咧，就系、叫做好好咁样注重个人卫生啦。但系你知唔知道点解男人去厕所嘅时候咧啊，有啲人中意向住尿兜嗰度吐痰咧？ 吓、你点解啊？我觉得嗱，我纯粹觉得嘅啫吓，野性嚟嘅，即系呢一个咧，就好似啲动物啊，我哋本身系动物啦， 系 咪？动物嘅野性嘅一面， 系 即系有一种咧，就系我要继续喺度留有气味啊，我要喺度留低啲嘢咁样嘅感觉。 好，小白，你讲啱咗啦， 真系啊， 原来真系咁。 唔系啊，我系谂真，唔系以前有做过加入外宠咧，我谂啲 theory 差唔多嘛。 估唔到，即系人咧，真系同一啲原始动物有啲嘢都几。几配合啊，咁样咁啊，根据呢个香港大学嘅传染及感染中心嘅调查发现咧，佢哋中心啊嘅总监啊何柏良咧就表示啊，嗱尿兜咧就冇盖嘅，吐痰之后咧就冲刺咧痰同埋尿液入边嘅细菌咧就会随住水花四溅，咁如果咧下一位咧立即上前如厕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啊感染到细菌。 哎哟， 咁所以咧就奉劝大家咧就即系如厕系如厕啊，你又唔好又吐痰又剩，咁你吐痰个位置又唔系。咁准成咧，有啲人乱咁吐噶嘛，咁令到本身咧已经好多细菌嘅公厕或者 就更加多細菌 商场厕所啦，唔好一讲就讲公厕啊！你商场厕所有阵时都好污糟噶，我近排咧去咗一个新嘅商场做嘢啦，哇！那個、商场嘅厕所新噶，可能落成咗一两个月，那个厕所污糟到啊！ 唔会啊嘛，边区啊？ 荃湾。 有機會同你分享一下。我真係好污糟喎，你真係覺得哇呢、這個水場唔係啱啱開咁，點解可以咁污糟嘅？又臭又剩咁樣啦。咁啊點頭先小白都講啦，話係純粹留下一啲氣味啦。原來咧男人咧去廁所嘅時候咧，加埋吐痰呢個動作咧，係因為啊，係因為咧可以展示男人嘅氣魄。 嗱，展唔展示都氣魄咧？同埋嗱，我個人覺得咧。是展示不到的， 我都觉得展示不到、啊、因为 展示 我都是一个男人 来的，你展示的在个男子里面你展示是不是我当你展示到了，你给谁看才行， 是咯， 你给谁看， 你给回其他男人看，其他男人觉得你有型、啊、个声音又不好听几不好听呢，这个声音是不是 都是觉得不突的。 今次的、Kong U 做的这个问卷的调查呢，就有问过啦男人去、厕所的时候吐痰的原因，有超过 40% 的人呢就不想在公众地方吐痰，所以呢就揀在厕所。嗱这样的答法呢又好返啲。 舒服咗。 如果你公众地方吐痰，你就再有外观尖一啲啦，再唔卫生一啲啦。咁但你留返厕所吐，喂 ,ok 啦。 但有时好难。 咁你系咪真系咁多痰呢， 你有时好难好难储到嗰、那个痰，特登就要喺喺、啊、洗手间㗎嘛。 但呢我又听过有啲踢波嘅球员呢，咪好鍾意成日入唔到波之后，英超都系㗎、一入唔到个球呢浪嚟咁样，哇即刻呢一大督嘅口水或者一痰呢佢吐出去球场嗰度。 跑緊波嗰啲人呢，我觉得 跑緊 波 或者踢緊波， 跑緊步踢緊波嘅人呢 系 有又有第二样嘢发生㗎。 系点啊， 因为佢哋跑緊步同埋踢緊波，甚至乎做緊运动嘅时候呢，佢哋嗰个唾液嘅分泌咧， 系会多啲， 系有啲不一样、哦，即系可能个黏合度啊， 系 啦，咁令到佢就觉得 吞 落去咧，系啦，会辛苦咗。 即系唔知你都有睇过啦，有阵时睇波，哇， 睇好多， 点解有啲球员嗰碌痰可以咁大督嘅？ 个 你睇得到、啊、 大 banner 啲球星都系咁样噶啦， 系啊，好逼咸啊，强如逼咸， 强如逼咸，系啦， 成日都吐嚟吐去咁样噶， 系啦，即系好仔如美斯啊， 系啦，系一样都会啊吓。咁所以啊，我都唔系好明啲人点解会喺公众地方吐痰，仲要踏入2020年咯，即系唔系同你讲紧十九世纪发生嘅事。咁啊，有超过 40% 嘅人咧就认为啊，尿兜吐痰咧系最方便嘅，亦都有咧26% 嘅男人咧认为啊，喺公厕嘅尿兜吐痰咧就最卫生，亦都分别有10% 以至8% 嘅人咧就认为啊，向尿兜吐痰咧可以展示咧男人嘅叫雄性啊，亦都咧小解之后吐痰咧有快感嘅感觉添，咁啊， 我又唔系好觉。 面痰嘅人认为咧，即系如果吐痰喺马桶咧就好似方便一啲，如果你话将吐痰摆落纸巾，跟住再抌入垃圾桶咧，就未必人人都做得到。 嗯， 我又唔觉得系啊。 嗯， 即系有时有啲朋友未病咧，咁你系咁咳啦，咳完之后系咁掠痰啦，咁都系掠落张纸巾嗰，都系包住佢，都系抌喺，即系垃圾攞啊嗰啲 friend 咁样。 嗯， 所以其实唔系咁难做得到。 如果嗰排即系特别多痰，咪呢个卷厕纸出街咯。 同埋因为近期咧，大家都好注重个人卫生啊，你睇到网络上边。直情連口罩的分類，佢都話俾你聽啊 ，A 口罩就可以點、 啊、 ，B 口罩就可以點、 啊啊、 ，C 口罩咧就淨係得個形字嘅、啊，就唔可以防止細菌嘅傳染。 今朝神光百科我都講咗好多， 係咪啊？ 係啊， 都講咗唔同口罩嘅應用。咁大家當然可以網上重温翻小白嗰個神光百科啦。咁、但係今日咧啊，講完口罩，今日講下個人衛生啦，即係廁所嘅應用啦、真係行前啲去，跟住可能啲細菌又會滋生得少啲啊，咁樣、去完无论大小二便，你都要洗手啊！呢啲都好基本啦、 啊。系啊，同埋、即系就算 系去完厕所冲厕啊，有阵时你入到去啲商场厕所都系噶。喺厕格入边啊，吓、真系你入推第一格啦，哇，好污糟；第二格好污糟；第三格更污糟。咁点解啲人唔可以学识去完厕所冲厕嘅习惯呢？好唔文明 嘅、 其实我觉得香港啲厕所越嚟越污糟嘅，对比五年前。 唔系有，如果系有人、即系24小时 去有啲叫做工作人员清洁， 系啦，长期清洁 又会好啲咯。 嗰啲会好啲嘅，因为咧我自己即系都见过一啲嘅情况咧，就系、有啲男士咧真系去完个厕所，好啦，大解完咧系唔冲厕嘅。 点解咧？ 我都唔明。跟住就要嗰个咧负责 即係做清潔嗰、那個哥哥咧，就入去幫佢沖埋次，就幫佢消毒埋個廁所咁樣。咁嗰啲廁所咪會 keep 得好咯，係咪先？但我覺得一個人咧，基本嘅嘢嚟嘅。 嗯， 手尾啊，卫生，真系好基本嘅嘢嚟。 系啊，你都唔想下一次入厕格嘅时候咁污糟噶。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件事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唔系细菌啊吓，即系呢个卫生嘅叫做守规矩可以感染到人，就系、是、你由你自己做起。 咪系咯，喺我哋成日赞其他国家啲厕所靓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要谂，我哋每人行一步。喂，我哋都得噶， 真系好自律噶。从前香港都系一个好自律嘅地方，所以希望大家之前記得唔緊要，我哋重拾翻咧 ，remind 翻大家 係啦，由自己做起先。無論係個人衞生啦，以至係一啲規矩啦，都係由自己做起。自己做好咗咧，其他人就會咧，因為你做好咧而感染到，佢都會自己執整翻啲嘢。 同意，同意。 我是如此相信，但没有自己。 嘅作品啊，佢系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系星期二啊，星期二嘅早上咧，同大家今朝 spot 到你啊吓，琴晚咧晨早就有意甲嘅快车咯，7:00咧就有场啊，博洛尼亚咧对佛伦天奴啊吓，咁大家打和个和仔1-1啦，咁啊，亦都系原先系佛伦天奴入波先嘅，咁啊，博洛尼亚咧保持3分钟啊先可以攀平啦，咁最后和气收场啊，琴日咧。AC 米兰啊，要睇小白琴日10:00嗰场，伊巴谦莫域出嚟啦，系啊，伊巴踢 AC 啊，后备上阵，但系就都一般般都未融入到球队咯，好明显，因为睇赛果就 知啦。融入球队噶， 系咪啊？ 佢唔使噶， 球队融入佢，好难啊！你 AC 米兰， 因为佢系伊巴嘛， 系啫。咁但系因为伊巴始终年纪都大啦嘛， 咁啊， 咁不过好尊敬呢位球员嘅，我真心但系如果今时今日，我之前都有讲啦，意甲其实个速度仲快过英超啊，有阵时，尤其是喺后卫嘅盘扭方面咧，都好出色啦，咁所以咧，个节奏方面未必适应得到。AC 米兰咧主场0-0啊，吓要同新多利亚咧打和嘅，琴日系咁啊，早记咧4-0赢咗呢个卡里亚尼啦，咁样咁阿仙奴咧喺英格兰啊，琴日单头嘅足总杯咧1-0啊赢咗列斯联啦。咁啊，如果你继续想睇英超咧，有今晚继续啊，喂大战爆发嚟嘅，不过咧都系属于咧英国足总杯嘅第三圈嘅赛事啦，跟随其后嘅咧就有佢哋啊，曼市打比，曼联咧主场啊吓，喺奥脱福咧就迎战曼城啦，曼城咧要喺啊今季咧英超达成咧3-8嘅机会咧，几乎系微乎其微啦，所以咧可以专心喺杯赛啦，同埋咧欧联嘅身上。蓝月亮咧最近5次啊对红魔鬼咧交手啊取得3-2嘅成绩啊，而且咧5次交手咧都可以咧先。入波先嘅咁啊，今场咧不愁冇入球嘅，不过咧对手系红魔鬼咧，今季就交出咧愈强越强嘅表现啦。过去咧连续咁样啊击败李斯特城啦、车路士啦、热刺呢啲劲旅啊，换言之，今场咧曼市打比咧绝对有能力啊，可以咧同啊呢个曼城咧抗衡一下嘅。咁虽然系杯赛啦，但系理论上咧呢啲传统嘅大战，尤其是曼市打比、曼彻斯特市嘅打比咧，就特别会用翻多啲正选嘅，譬如依家见到奇云迪布尼啊咁啊话舒服啊！呢啲都会咧派上阵嘅，以至咧曼城嘅中场啊，史达灵啊都会咧悉数上阵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当一场咧普通嘅英超咁样睇咧，就会个感觉又会再赏心悦目多少少。 系咁啊，英超其中一个咧，大家都几焦点嘅，当然系利物浦啦，系咪先？咁啊，2019年嘅英超球季，利物浦咧真系未尝一败啊！场全部咧都系一系和波啊，一系咧就赢波啊，非常之好啊！个势咁好啦，咁啊，所以咧佢哋买入一啲咧新嘅球员，同埋咧就系贯彻翻咧一贯高普嘅作风咧，就系咩咧？起用年轻球员 系， 咁啊同年轻球员加上咧就系一啲叫做老将咧，咁啊大家互相拍住，咁啊除咗可以令到年轻球员可以好快脆吸收呢一个嘅实战经验之外，更加可以咧喺呢个实战上面咧就喺嗰啲老将身上面咧吸收更加多新嘅技术同埋技巧。咁啊，寻日咧即系一战啊，咁啊见到利物浦方面咧，亦都派出咗一啲全新嘅球员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日本嘅新兵南野拓实啦，咁啊呢一场波咧，咁啊南野拓实表现咧中规中矩啦，咁不过呢场波最终咧都系凭住另外一位啊，咁啊新星啦，咁啊叫做咧居迪斯宗斯。咁佢咧就射咗一球世界波，咁啊力克对方嘅，咁啊变咗咧就系、哇好嘢啊！爱华顿点估到会系一个10几岁嘅小朋友咁样，哇啱啱一上场就射入咗佢，仲要系世界波。 系啊，咁啊所以继续留意住利物浦表现啦，同埋呢一男嘢，边一男嘢咧？男嘢托实嗰个男嘢啊，睇有冇好嘅表现啦。好，转个角度睇埋 NBA 方面啊，42岁嘅卡达咧成为第一个咧4个年代嘅NBA 第一人啊，由90年代打到咧2020年啊吓，90年代咧佢嘅对手咧就系米高佐敦啦，跟住到2000年咧佢嘅对手系高比拜仁啦，今时今日佢嘅对手系字母哥吓，42岁嘅 飛人卡達咧，即係 Jumpman 嗰個飛人啊，意思係2019年咧八月咧曾經宣布咧退休嘅，不過咧佢最後咧繼續打，延續佢嘅球員生涯啊嚇，咁啊踏入2020年咧，英隊1月3日咧作客波士頓塞爾特人嘅年度首戰咧，卡達未有上陣嘅，但係1月4日主場咧對呢個 Indiana 印第安納牛馬咧，卡達咧就喺後備嘅時候上陣啦，咁啊都係創出一個傳奇嘅上陣18分，攞到3个篮板一個助攻，並且咧入咗1球3分球啊嚇，咁啊見到卡達咧依家每打一場咧都係創緊一個紀錄嚟嘅，咁啊究竟今年咧即係喺呢個 All Star 啦全明星賽入邊啦，有冇機會咧卡達都可以上陣啦，以至雲斯卡達咧可以喺入樽賽嗰度又可以再一次顯露身手咧，因為聞說咧今屆咧或者今季咧。應該就是雲斯卡達咧要退下來的一年，因為始終再打43岁噶咯，再打45岁噶咯， 撞一撞都不好啊。 所以真係時候啦，有一個靚的位置退下來都是一個 NBA 啊，呢啲叫 legend 啦，呢啲傳說咧，好值得擁有的一個完美結尾嚟嘅。 We were young, posters on the wall, praying we're the ones that the teacher wouldn't call. We would stare at each other, 'cause we were always in trouble. And all the cool kids did their own thing. I was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Yeah, I was there, but I wasn't. They never really cared if I wasn't. We all need that someone who gets you. Forgiven eyes, looking back at me from the other side, like you understood me. And I'm never letting you go. Hey. 我哋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 Alan Walker Alone。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开始审理荷里活著名电影监制韦恩斯坦被控强奸以及性侵嘅案件，轮选陪审团成员预料2个星期内进行正审。韦恩斯坦被控包括强奸以及性侵犯女子等共5项嘅罪名，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囚终身。报道话，韦恩斯坦被指性侵超过80人，曼哈顿法院审理嘅控罪只系涉及当中2人。部分指控者喺法院外边聚集，包括2名女演员，要求韦恩斯坦为自己做过嘅事情负责。韦恩斯坦曾经承认为一些人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强调所有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另外，洛杉矶当局正式落案起诉韦恩斯坦在2013年强奸一名女子以及性侵犯另一名女子，案情和曼哈顿法院的案件无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3,329点，升12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08.42，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4，加元1.296，新西蘭元0.667，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62.9美元，賣出1,56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正在远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放低，系唔系绑低，系放低，系咁啊。同时咧要去睇下医生先。咁所以咧，阿芭比林慧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咁我都叫佢，咁你就要去睇医生啦，就千祈唔好咧翻工。啊，有阵时咧唔系话咧，诶、哎、你有少少病痛咧都挨落去啦，撑住都继续翻工。喺今时今日咧呢、這个状况咧，未必咧系得人欣赏嘅吓，因为你可能咧喺度播毒啊，啊将啲病菌咧周围散播，话翻到嚟呢个工作间，咁反而咧累到其他同事。你知每个同事自己屋企亦都有个家庭喺度噶嘛。可能有老有嫩喎，咁你所以影响呢係几咁牵连甚广啊，所以有阵时呢都系嘅，诶如果真系有唔舒服，哪怕都只系少少嘅唔舒服呢，都将你有几重要嘅工作都好，咁咪交低落，又或者呢系稍后先再做囉，最紧要呢就系睇咗医生，养好自己嘅身子先，咁先再一拼搏。嗱呢排呢大家呢都会好特别呢关注嗰个嘅流感肆虐嘅情况啦。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的沙士再临，所以是会紧张了一点的，都明白的。其中都有一些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都跟一些医生有倾谈过，知道原来你想是尤其是在这一轮这一些这样的流感的情况它发生，很多时候都会是在这个喉咙的部分来到受感染。咁有一个嘅方法都可以自保一下嘅，就是要经常保持你嘅喉咙湿润，就唔好令到佢好干啊！咁咧就系一种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啊，点样可以保持你嘅喉咙湿润咧？系咪成日都灌水饮咧？咁饮水系黄道，但系点样饮法咧先系正确咧？就唔系真系咧灌水咁样灌，而系咧医生教落咧都系嘅。你其实咧小啖小啖咁样饮，润下个喉咙。湿润下个喉咙咧，咁就已经系足够噶啦，就唔使咧你一下子咁样系咁灌啲水入去饮嘅话咧，未必咧系真系做到嗰个最好嘅效果。反而咧你逐少少啖小啖细细啖咁样嚟到饮，嚟到咧系停留耐少少喺嗰个嘅口腔，跟住落喉咙，令到个喉咙咧可以有一个滋润嘅感觉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吓。咁啊呢啲嘅好基本嘅常识嚟嘅啫，希望大家咧都会多做啊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个时候呢又睇睇下个投资市场如何先吓。今朝请嚟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 Kenny 嘅。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系咁啊直播室有彭仔响树啦，就同你呢睇睇呢寻日呢嗰个港股嘅表现先啊，同阿 Kenny 倾下，就有关于呢港股昨日嘅表现呢就係、是、跌咗嘅。咁啊跌咗呢有225点咁啦，收市嘅时间啊。咁呢就收报呢係28,226点，咁主板成交咧都有成916亿，都接近千亿啦。咁似乎睇嗰个嘅银码个状况嚟讲咧，就交投都算系活跃翻噶啦。咁呢一个嘅状况，阿 Kenny 有冇啲咩分析咧？会唔会都系呢排咧就大家就唔系再讲嗰个中美贸易嘅影响，而系开始咧讲下呢啲地缘政治啊，讲呢个中东局势啊咁噶咯？ 哦，暫時當然係啦，因為睇翻就中美貿易方面啦，就其實而家大家都係等呢個月中嘅簽嗰個協議嘅啫，都冇乜暫時冇乜新嘢噶啦。咁之前都叫做 初步嚟講嘅話咧，大家都應該係達成一定嘅方案喺度啦。咁就所以即係焦點方面咧，就可能就由呢個係中美貿易嘅轉就轉到新嘅，當然就係呢個係中東嘅局勢嘅問題啦。咁所以你見到就美股啦，即係道指上個星期五都會跌啦。咁跟住另外就再加埋就係嗰啲金價、油價方面咧，都係升翻上嚟咯。不過中東政治問題嘅話，地緣政治問題嘅話咧，就第一影響嗰、那個尤其是影響香港個經濟就叫做冇咁大嘅，本身就同埋嗰個時間上邊嘅話咧，應該都唔會話即係拖得太耐嘅。咁根據過往即係中東地緣政治都發生好多次啦嚇，咁就當然有啲影響耐啲，有啲影響就時間短啲。但係一般嚟講就其實嗰個對市況影響相對嚟講就唔係話好大咯。 係，咦？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咧，即係學似阿 Kenny 話齋，其實中東嗰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咧，經常都有發生噶啦。咁亦都會係快嚟快去嘅話，咁所以喺美股方面都見到佢哋都似乎係消化咗啲咁嘅因素，啲消息咧都先跌後回升翻嚇。 其實都係，因為你基本上講真就同美國冇得打嘅，講真就咁都係，其實都唔會拖得太耐嘅。咁除非你擔心啊，又佢會唔會有一個報復行動影響到美國有咩恐襲嗰啲？咁但係而家同以前又唔同咗啦，就難對於喺美國發動呢啲恐襲就難，本土就難咗好多啦。 啲國家安全多咗。 其實你睇翻美國自己本身，其實都美股都開始慢慢叫做消化緊啦。 系咁好啦，咁如果系集中睇翻啲油价、金价咁样，如果依家咁样走落去嘅话，会唔会见得到会受到啲政治因素影响，啲金价、油价可以持续被带动咧？会唔会咧？ 嗱，反而金价咧，你睇翻其实旧年表现系唔差嘅，旧年全年有讲嘅话咧，累积嘅升幅都超过两成嘅，咁就今年咧就可能咧，大家都会睇个美元就会弱翻啲嘅。咁如果當美元弱翻啲嘅話咧，其實就對於個金價係會比較係利好啊。同埋近排咧，你留意翻一啲有色金屬類股份方面咧，其實都升得好犀利，譬如好似銅啊，或者係啲依個鋁中個鋁業啊，或者做啲鋰電池啊嗰啲係股份方面咧，都係升得比較多。咁我諗就大家對嗰個係經濟個睇法冇之前咁悲觀啦、啊。咁所以對嗰啲資源嘅需求可能就睇得比較有正面翻啲。第二就睇個美元匯價啦，因為通常呢啲都係用美元報價噶嘛，咁如果美元匯價弱嘅話咧，咁就即係相對佢哋嗰個價值就會機會上升啊嘛，咁所以變咗另一個原因就係美元嗰個因素咧，亦都影響到佢哋可能就睇翻正面少少啊。 係，咁會唔會變咗你頭先咁樣分析咧？即係如果係做開嗰啲係金屬類嗰啲嘅板塊嘅企業啊股份，佢哋會喺呢一輪會有機會被提高一線咧？ 会好啲嘅，即系其实都系一个类似今年嘅黑马咯。因为其实旧年资源股大家就完全冇兴趣噶嘛，大家就觉得资源板块方面咧，你睇翻 去晒啲电信啊， 指数通缩，你就知道其实资源就冇啖好食啦。咁但系就其实喺旧年年尾开始，其实转翻好好多。但系可能头先讲就因为之前太过悲观啦，咁同埋今年唔好忘记咧，好多内地方面咧基建咧重型嘅项目又上马啦嘛。咁总理都讲到咧，今年好。大項目要推動翻經濟，因為嗰、那個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方面咧，就其實而家都比較低嘅。咁你靠內需消費推動經濟咧，就個效應嚟到而家依個就可能有少少瓶頸嘅問題喺度。咁所以又要推動翻嗰個基建，咁自然就對嗰、那個資源嗰個需求，大家就會睇得比較正面啲咯。反而油價咧，我就睇得比較保留啲嘅，因為你睇翻油價咧，其實過往都。大部分時間咧都喺翻五六十蚊啲水位裏面係徘徊嘅，即係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咧就係我哋入行嗰時候，哇啲油咧就用即係用多幾廿年啊，或者一百年以內用曬噶啦，啲油咧就係有限制嘅。但你見到而家開來開去都仲有，因為隨住科技嘅進步咧，你其實以前諗住開唔到嘅油田咧，其實而家都開到，同埋諗住以前嗰個揾藏量只係得好少嘅，但係咧隨住科技進步咧，原來佢揾藏量係好多，同埋我哋對油嘅需求亦都冇之前咁低利啦，你睇翻而家啲譬如汽車咁樣，嗰、那個 CC 好細嘅，其實個馬力已經好大啦，咁所以其實個耗油量方面咧就大大降低咗嘛。 咁呢、這個再加埋其他啲嘅天然能源啊嗰啲再攤分勻少少，咁可能又真係令到嗰個嘅油嘅需求量咧就真係冇以前咧咁大。 係啊，同埋最重要一樣就係你其實咧喺美國以前喺個淨輸入油嘅國家嚟咁啦，而家連美國都變成 自己生產 油嘅國家啦。 咁所以形成咗其實個供應方面咧係多咗好多咯。 嗯，咁啊呢啲都係即係時代嘅變化嚇，帶動到咧有其他啲價值上面嘅不同啦嚇。咁啊今朝早咧就啊聽阿 Kenny 咧分析到呢一度先，咁我哋留待下個禮拜嘅時間咧先再請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阿鄧星興咧同我哋再分析過嘅。咁啊下個星期再同你通話，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CIBS 咁化是咁的。 如果一个控罪成立咗，会系攞报告嘅，睇下佢需要系接受乜嘢嘅刑罚，其中一样就系咁化报告。 戏曲入边咧玩伴奏咧，份剧本啊曲本真系冇乜几多粒音嘅，写个歌名就要识弹噶咯。 一锤锣鼓制作嘅戏曲轻音乐，除咗介绍下戏曲音乐嘅特色，仲会带俾大家一场小型嘅电台音乐会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不论是 AKB 定还小智呢一位女歌手，魔灵能系列嘅女生毕业之后，都有机会推出自己个人 solo 嘅作品。铃木爱理上年年尾喺东京都有自己个人演唱会，由胡子男乐团藤原聪作曲填词，喺演唱会亦都有唱出呢一首嘅全新作品《Break It Dow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铃木爱你》，Break It Dow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已经成为咗呢个小小白嘅黑历史啊！ 点解啊？ 呢一段歌 几好听啊！ 而家好大个啦，系嘛？ 我有个新版本啊，而家 系啊，少少小白， 唔系啊，都系少少白啊。 哦，但系已经系有， 嗰个冇喷咪 大人康，大人康 都仲系细路仔，边有咁快大人康啊？而家先 K 2幼稚园二年级， 好啦，陆续有嚟啊吓，有呢啲小朋友嘅可爱嘅声音， 梗系啦。 好，时间咧嚟到系早上嘅八点二十四分，先同大家咧就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麻烦小白。 好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是温暖的，最高的气温今天会去到25度，哇，去到25度啊， 傻咗， 都真系几热吓，能见度较低啊，吹微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咧系稍凉嘅， 真系好稍啊， 稍稍嘅咋， 稍凉即逊啊， 系啊，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 是的，今日都是比较潮湿一点，即是又热又潮湿，最不喜欢。 回蓝天这样讲。 不喜欢。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就请小白呢。 好啊。 讲俾阿彭爷爷听一件事、 啊，介绍下彭爷爷一个地方啊。嗱， 有好地方啊， 本身咧就住喺大埔尾嗰啲地方啦。好啦，咁呢个 大美督我谂到 大美督嗰度啦。诶、原来嗰度多咗个新名、啊。 你讲咩啊？ 嗱，大美督咧之前 多咗新名， 系啊， 大福美 大美督咧原本就系话大就大细个大，美就系美丽个美啦。咁督咧其实有两个写法嘅，后屘 美丽个美咩？ 系啊。唔係，應該個尾有兩個寫法。 哦，個尾有兩個寫法。 初頭咧係就係因為佢喺大埔嘅尾嘛，咁所以就叫尾巴個尾嘛。係 啊， 係啦，咁但係咧就想佢靚啲，所以就以後咧就 都会用晒做美丽个美嘅。 哦，呢个我听过， 系啦，大美 督系啦，将大美督个美啊变咗美丽个美嘅。 冇错啦，咁而家大美督呢个地方咧，又可以再多一个新名。系啊，啲名几犀利，叫 英文名啊 May 啊，大美督咁啊。 中文名咧叫做丁角东海岸。是咪 楼盘嚟噶？ 唔系楼盘嚟噶。我初头睇嘅时候咧，嗱，而家呢个咧就系佢唔系地政处摆嘅，佢系渔护处摆嘅。因为点解咧？喺嗰度成日都话龙尾泳滩咧就填咗啦，跟住就话要做个泳滩。咁嗰个石滩咧就有好多生态价值嘅咧，就早两年就有好多新闻消息就话要 搬去啊， 就话要搬去第二个滩嗰度噶嘛。咁嗰个滩咧即系叫做搬咗去之后咧，咁嗰啲蟹啊、海星啊就已经搬咗屋啦。哎咁搬咗屋之後咧，咁就喺 到嘅咩？ 聲稱話搬到啦，咁我哋姑且暫時信咗佢先，好啦。咁佢就話到咧喺淺月灣啊，近丁角岸嗰邊咧，就已經成功咧，就或者半成功啦，就將嗰啲叫做浮游生物啊，或者一啲細型嘅淺灘生物咧，就搬咗去嗰度。好啦，咁於是乎咧喺近丁角村一帶咧，佢就動咗。兩個牌嘅，咁嗰個牌咧就真係好似我頭先寫住嗰個就叫做丁角東海岸，佢係一支咧大概高兩米嘅柱嚟嘅，咁望上去咧就啡啡地色啦，咁 即係好似做咗個牌坊咁 啊，係啊，係真係做咗個牌坊，就寫住丁角東海岸嘅、 哦。但其實嗰個咧係嗰個位置不嬲，大家都係叫大美督嘅。 佢又未到大美督嘅，因为如果要去大美督嘅话咧，就要经过呢个龙尾泳滩啊嘛。咁佢未到龙尾泳滩，咁系之前嘅时候咧、所以喺呢、這个近浅月湾一带就已经系会见到呢一个叫做丁角东海岸嘅一个牌坊。 咁呢个丁角东海岸，你又不能够话大美督有一个新嘅名取代， 因为咧好多人咧会叫大美督做咩咧？喺近住由布心坪打后嗰啲地方咧，唔系咁多人认识嘅。咁嗰啲位咧就叫做大埔尾嘅时候，已经会叫做大美督嘅、 哦。 所以大美督本身就唔系净系 好阔嘅， 系啦，唔系净系指烧烤场嘅大。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咧，丁角东海岸咧，咁啊根据翻呢一个嘅政府嘅网页咧，讲翻啦，佢就话丁角海岸嘅生态导览咧入边啊有啲乜嘢嘅。叫做生物啊，大家都几值得关注嘅、啊、蟹方面咧都有好多，佢有啲咧叫做和尚蟹啦，嗱、丽彩椒 即系食斋 嘅，应该系食斋嘅，系啦，蟹嚟讲佢都算霹雳噶呢个食斋嘅蟹，好啦，仲有啲咧，我哋成日见到嘅叫做双齿齿啊，双齿啊牙齿个齿，双齿。近雙手蟹，佢好多古靈精怪嗰啲蟹名咧， 雙齒近雙手，即係嗰對嗰個兩隻牙好接近嗰對手咁樣啊！ 佢咧嗱，雙咧就係兩即係 雙 雙 對 啦， 係 啦咁。另外嗰個雙咧就係兩個木啊，左邊係木頭嘅木，右邊係眼睛嗰個木。 哦。嗰、那個雙啊， 係啦， 相對無言嗰個雙， 冇錯啦。咁、你見到嗰度啲叫做丁角東海岸嘅叫做生物咧、其實都幾特別嘅。佢哋啲顏色咧，有啲咧就好沉嘅、例如黑色啊、啡色啊。咁但係有啲咧，其實咧係鮮豔到係會黃色啊、鮮紅色啊、鮮橙色啊咁樣嘅、所以嗰度啲人話生態價值咧都幾多。好啦，除咗蟹之外咧，仲有我哋成日。日本刺身食嗰啲絲蚶啊，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嗰啲嗱，咁嗰啲梗系唔食得啦，香港揾嗰啲 越南嗰啲粉面有阵时都会落 噶，系啦，成日见到嗰啲，咁净系讲到呢啲叫做贝壳类咧，其实啊政府嘅网页显示咧最少咧都有六款喺度嘅，咁啊唔同花纹嘅，仲有啲螺啊，大大小小嘅螺咧都喺嗰度啦，另外仲有海星啦，同埋海参。都有喺嗰度嘅，仲有一樣嘢咧，比較上香港都幾難見到，我自己覺得幾難撞得到嘅就係咩咧？就係水母啦。其實嗰一帶咧都有啲水母咧喺度遊下遊下浮下浮下嘅。 不過最緊要學多一次個名叫咩啊？ 丁角東海岸。 好，記住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食物及卫生局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措施，表示会全速进行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工作，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为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预计今个星期内刊登宪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會上說，現時香港沒有發現和武漢相關的嚴重肺炎個案，但是武漢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他說政府會密切留意世衛組織的風險評估和建議，繼續與國家衛健委保持密切聯繫，監察武漢病例群組個案的最新發展，因應情況更新監測準則和化驗策略。西營盤西邊街昨晚有一名女子報警求助，指一名四歲男童昏迷，男童被送到瑪麗醫院搶救，其後不治。報案人是男童的母親，事發在昨晚七點多，警方接報指一名男童在西邊街一個單位的客廳被桌夾傷，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警方說經過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中東戰雲密布，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在以色列的美國大使館指出，保安事故經常在沒有警告之下發生，包括火箭炮襲擊，強烈呼籲國民保持警覺。路透在報道說取得一封的信函，由美國領導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聯軍送交伊拉克政府，內容是聯軍將會在未來幾日至到幾個星期撤出伊拉克，並且是重新部署，以尊重伊拉克的決定。伊拉克國會早前通過決議，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軍在內的所有外國軍隊撤走。伊朗為日前被美軍空襲殺死的軍事指揮官蘇萊曼尼舉行喪禮，據報幾十萬人在去到街上送別。繼任的指揮官卡尼說會驅逐美國在區內的勢力。外長扎里夫就說美國在西亞的存在已經開始走向終結。中東局勢緊張，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有關各方克制，防止全球性緊張局勢升級。古特雷斯說，目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達到本世紀以來最高點，核不擴散不再得到保障。他正是同一些國家領導人保持持續的接觸，敦促有關各方重啟對話並且恢復國際合作。古特雷斯說，緊張局勢正是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作出不可預測的決定，後果難以預料，並且存在嚴重的誤判風險。國際社會應該牢記戰爭為人類帶來的巨大痛苦，共同避免戰爭。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72, 日元 108.43, 瑞士法郎 0.969, 澳元 0.693, 加元 1.296, 新西蘭元 0.667, 人民幣 6.977, 英鎊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1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392 點，升187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564.15 美元，賣出 1564.73 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5度，能見度較低，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現在的氣溫是21度，相對濕度 8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长沙环道去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啦，就喺长沙环道去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噶。而家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佬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几挤塞，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跟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慢车的。西贡公路去九龙，跟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啦，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啦，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时间已经嚟到啊，星期二嘅朝早8:39噶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今日嘅文汇报啊，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讲文咧就有讲到呢个湖北省武汉市嘅不明肺炎疫情持续啊，香港亦都咧陆续出现咧怀疑个案啦，并且揭露香港防疫机制的重大漏洞。日前有内地女子就从这个武汉来到香港之后，因为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而去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诊。医院为她抽取样本化验，但她就声称要回到去沙田帝都酒店照顾女儿，在自行承担风险之下就出院。 事件曝光之后呢，卫生署就向呢个帝都酒店查询，酒店呢就话冇呢一个女子嘅入住以及係订房记录，咁目前仍然未知呢一名女子嘅下落嘅。咁传染病专家就批评啦，医管局以及係卫生署呢冇权就不明肺炎下令病人强制隔离，白白放走咧怀疑个案，随时令到病毒啊喺社区蔓延。特区政府寻晚就宣布啦，全速修例啊，将严重新型传染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就纳入咧系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预料咧今个礼拜内就会系刊宪噶啦。嗱，咁呢一个湖北武汉市出现不明病因嘅肺炎啦，香港亦都相继有曾经去过武汉翻到嚟香港之后出现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嘅个案，寻日咧就新增有六宗，咁累计个案咧增加去到21宗，当中有16个人咧已经系排除咗系不明肺炎啦，只系有咧5个人系未查明病因嘅啫。咁而特区政府咧，因应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咧，寻日就召开咗严重应变级别督导委员会会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佢主持会议嘅时候就指出啊，会全速修订呢一个嘅条例，叫做《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第599章，将严重新型传染病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就纳入咧系法定需要呈报嘅传染病，咁预计今个礼拜内咧就会系刊登宪报噶啦。陈肇始咧佢表示啊，香港现时冇发现同武汉相关嘅严重肺炎个案，但武汉出现嘅群组个案啊，对市民健康嘅即时影响属于中等，咁各个相关部门需要保持咧高度警觉，进一步是加强预防措施的。这个来自今日香港文汇报的内页港文报道。 好，跟着就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那么他们亦都讲到鼠患满公屋，晚晚和你捉的。 会 压晒 稳。 没错，内文讲什么呢，我们看看。他们说到不单止流感肆虐，武汉肺炎的阴霾挥之不去。鼠患问题更加就在多条香港的公共屋邨全面爆发。其中沙田围村一家四口短短一个月之内就在单位入面捉咗咧就系8只嘅老鼠，咁啊曾经咧就向房屋署以及咧就管理公司反映啊，但系冇乜结果，更加吓到咧就子女要离家咧就避难噶，咁啊佢哋更加话到，咁啊梦幻家园顿时啊变成老鼠乐园，咁啊多名嘅区议员咧亦都话到公屋嘅鼠患已经达到严重嘅程度，担心咧随时沦为啊大鼠戊型肝炎嘅疫区啊吓。今日睇翻啊，全球至今記錄咗咧就係9宗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香港就包辦咗其中嘅8宗添啊！食物環境衛生署咧對於撲滅鼠患責無旁貸，咁啊，但係一直咧都話到啦，由於咧就係同房屋署分工啦，亦都咧就係對啊對方負責公屋嘅管理以及咧就防治鼠患嘅工作咧，咁大家係分工嘅關係啊！不過房署亦都咧就係將屋邨管理重任啊，亦都係交俾咧就外判管理公司，咁啊喺監督不力嘅情況底下自然出现咧就老鼠横行嘅情况啦。咁啊，近月啊，香港多区嘅公共屋邨，包括咧就头先提过嘅新田围村啦、葵青嘅大窝口村以及屯门大兴村等等，亦都咧有老鼠出没嘅问题，显示鼠患嘅问题咧有恶化嘅迹象噶。沙田区区议员主席咧得知到啊，新田围村一半嘅楼宇都知道咧就系遭殃噶啦。咁啊，佢形容啊，由上年9月至到而家为止啊，接获老鼠相关嘅投诉多到疯狂。咁更加話到近5年嚟都冇試過咁嘅情況係咁嚴重。咁話到唔單止咧就係低層嘅單位中招，連頂層嘅單位咧都有老鼠入侵。啊，代表老鼠咧已經走暈成棟嘅大廈咁講啦。好啦，咁房署承認啊喺新田圍村咧有老鼠由商場進入住宅大廈嘅問題，原因咧係該村啊附近嘅商場近年進行翻新嘅工程啦。咁佢哋已經聘請咗咧就管理公司，咁亦都咧就加裝咗一啲嘅鼠擋啊，並且喺渠口加裝咗咧就係鐵網等等，更加訓示管 管理公司啊，要加强巡查以及清洁，包括咧就系各座嘅垃圾房、花槽以及士多等等嘅地方，亦都要放置老鼠药啦、老鼠笼同埋鼠胶等等嘅。咁啊，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啊，吓。 所以就话嚟紧我哋要迎接鼠年， 系啦、 啊，都唔系咁样迎法嘅， 唔掂啊！大家要保持住呢个卫生先得。 系啊，系啊，都惊啊吓。好，唔该，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啊，中联办嘅新主任啊，骆慧玲啊。佢上任之后咧，首个工作天咧即刻见传媒啦。佢发言嘅时候咧，提及香港近半年嚟嘅形势，形容咧让人抽心，大家咧都热切期盼香港能够重回正轨。佢未有提到咧止暴制乱或者咧支持警队呢啲嘅字眼啊。咁就有时事评论员咧就形容佢嘅发言咧系冇斗争格。即係唔係戰鬥格嗰啲，咁民主派議員就話咧會對阿骆慧玲先生咧就持觀望態度，靜觀其變。咁據了解咧，中聯辦特首辦正係安排骆慧玲咧係同特首林鄭月娥會面，咁預計咧兩個人今個禮拜內係會見面噶啦。嗱，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啊劉兆佳咧就認為啊，骆慧玲嘅用詞咧就不会改变中央对港政策的现实，用了这一句说话啦。咁佢话咧，因为佢嚟香港就系要忠实地执行咧中央后暴乱时期对港政策，咁尤其咧就系维护国家主权及特区管治权咁话。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再望埋嚟自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曾经成为抗争之地嘅中文大学，寻日如期展开第二学期啊。今日校长段崇智寻日咧就向师生以及咧就校友发信啦，形容啊新学期咧能够如期展开，一切啊得来不易噶。佢指出啊，眼前最大嘅挑战咧就系重建大学成员伙伴以及咧不同持份者之间嘅信任，并且形容啊近呢个几个月啦大学经历嘅风雨，相信只会令到佢哋更加团结以及坚定，有如咧就系凤凰般浴火重生啊！咁佢话到啦，为安全起见啊，现时大学嘅出入口咧仍然系受到管制噶，个别地点啊就好似二号桥同埋下鼎基运动场将会继续关闭。除此之外啊，校园往来呢个嘅校园啊，往来大致畅通，亦都咧就系适宜居住咁讲。咁佢话到，鉴于大量嘅校巴喺上年十一月啊被毁坏啦，咁校方亦都安排咗临时嘅校巴穿梭校园噶。港铁嘅大学站咧就局部开放。佢指出啦，为咗确保校园不受污染，咁啊适合工作同埋居住，校方啊从校园不同嘅地方收集泥土、水同埋空气样本，咁啊监测住二恶英以及山埃等等嘅有害物质，咁啊结果显示有害化学物嘅含量啊远远低于各项嘅风险水平，咁啊对于人类嘅健康咧并冇显著嘅威胁嘅，咁啊大家可以暂时安心啦吓。以上嚟自城报嘅报道。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啲迎接贺年嘅新闻啦噃。嚟自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咧就咁讲嘅，嗱今个月嘅25号咧就已经系农历大年初一啦。多个品牌咧都推出啦贺年糕点应市，咁当中咧有唔少新产品咧都系以健康为主打，亦都咧有贴近啊香港人饮食潮流做卖点嘅。有唔少商号咧就话啦，因为今年咧市道一般啊，咁啊贺年糕品咧都冇加价，或者咧加幅咧都只系大约3%之内啦。咁有商户就话啦，会因为咧部分市民啊会避免咧去到大型商场或者多人地方，咁预测咧，网上订购年糕咧可能会上升啊，即系多过咧即系走去商场嗰度买嘢啦，咁讲。好啦，咁又睇翻咧呢一个嘅市道方面咧，就酒店方面咧，有沙田嘅酒店咧就揾到佢哋嘅发言人咧就话啦。今年呢就总共推出有5款口味嘅年糕，包括呢有哇喺呢啲味你啱唔啱食 咩嚟㗎， 包括有香港咸柠七味嘅年糕唔係啩，泰国榴莲味嘅年糕呢个我都觉得会有人会买嘅，咸柠七味唔係啩 咁自己饮算啦，不如咸柠汁， 不如食啖年糕，饮啖咸柠汁算啦。咁佢话咧，因为考虑到啦不明朗嘅经济环境，价钱同旧年咧系差唔多嘅啫。咁另外咧，亦都有酒店嘅发言人就话咧，因为原材料加价，咁所以咧年糕咧都会系加幅大约3%啦。好啦，咁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阿杨慧醒咧，佢就表示啦，佢话今年啊，因为咧猪肉等等嘅食材啊价格咧普遍上升啊，整体制高成本咧系比旧年咧升咗大约6%至8%嘅，但系因为咧市道欠佳，业界大多担心咧生意减啊会减少啊，所以大部分嘅糕品咧都系冇加价嘅咁讲嘅。咁啊，睇下大家咧够唔够胆咧尝试啲新味道啦。 嗯， 啊，呢个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然后咧就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嘅娱乐版啦。啊，点样睇娱乐版咧？就系第77届金球奖啊颁奖礼，咁就喺香港嘅时间，寻日朝头早举行啦。今届戏剧组影帝同埋影后啊，亦都咧就系以大热嘅姿态咧就赢出嘅。咁啊，当中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Joker》小丑呢一套嘅电影啦？咁啊，入边嘅主角啦，周坤逢力士啊，亦都咧就成为咗影帝噶。咁啊，而云尼斯惠加就以咧星梦女神朱蒂加兰咧就系啊顺利封后噶。不过啊，总共咧获得34项提名嘅 Netflix 啊，寻日咧就连番失利啊，失咗多个嘅大奖，仅仅咧就系啊凭住咧就系罗拿丹凭。应该系话啦，仅仅咧系得啊罗兰丹咧就凭住啊婚姻故事咧获得最佳嘅女配角，以及咧就系啊奥利花高曼凭住皇冠啊获得咧就系电视剧组嘅最佳女主角两个奖噶。爱尔兰人咧就哎呀捧蛋啊吓，好啦， 又睇咩你？ 我冇睇啊， 好似好肉紧。 咁佢讲到咁样，好似好肉紧。咁我 讲到好似 从翻呢个文章嗰度演绎翻俾大家听嘛。 最佳演绎奖啊，你 冇错啊，系我啊吓。好啦，今届金球奖啊喺香港时间寻日朝头早美国洛杉矶举行啦。咁啊见得到咧，有啲嘅奖项咧都已经好多所有奖项都公布咗啦、 嗯。我想知啊，咁佢就系戏剧组有影帝影后啫嘛。哎呀，我哋抢咗阿 O 个饭碗 啊！系啊，唔紧要啦，佢再重温啊嘛。 系佢会再指正 我 哋。 简单啲讲下先， 佢系老行专。 系啦， 喂，我想知咧，因为金球奖有分咩音乐喜剧组噶嘛？ 吓， 咁音乐喜剧组嘅男女主角系咩啊？电影方面，搵唔搵到啫？ 音乐喜剧 啊，有啊有啊，最佳男主角系我摇滚太空人，即系做 Elton John 嗰套。 系啊，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咧系别告诉他嘅。咁其实下低见到 Elton John 咧都有啲奖项咧，最佳原创配乐呢个咧嗱就 Joker 啦、小丑啦。咁啊，另外咧就最原创歌曲咧就 Elton John 嗰个啦，摇滚太空人都系得到奖嘅。 咁都系佢自己本人嘅作品嚟嘅添啊。咁啊，应该咧更多啲金球奖嘅消息或者花边新闻咧可以。礼拜日咧听呢个二台院线，我估嘅啫，佢可能唔讲嘅，唔知咧， 佢唔讲， 唔出声。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rr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rr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rry， 哇，琴日港股啊真系麻麻地啊，睇翻隔晚美股咧就止跌回升啦，有冇机会咧帮助港股咧上翻高啲嘅水平咧？ 系啊，睇翻咧美股咧，琴日就先跌后升啦，咁收市嘅时候咧，道指都升60几点啦，咁睇翻港股 ADR。就个别发展，咁睇嚟咧，港股今日开局嘅情况咧，都冇乜特别大嘅明显方向啦。咁大家都知啦，咁近期咧，美国同埋伊朗嘅关系恶化啦，咁令市场上咧都增添咗咧呢个忧虑啊，咁所以都拖累咗投资气氛啦。不过睇翻啦，虽然美伊关系紧张啦，咁但系相信咧，其实对港股个影响咧，其实都系属于一个短暂嘅震荡啦，唔会有一个比较中期嘅负面影响啦。反而咧，大家咧就要继续咧密切注意住咧中美贸易谈判嘅进展啦，因为大家咧都话咧下个星期咧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咧都可能咧会喺下个礼拜签署啦，咁所以咧 大家都要留意進展啦。咁同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唔會咧有啲新嘅言論咧？呢方面咧都會影響到咧港股咧嚟緊嘅走勢啦。咁睇翻走勢上啦，尋日咧一度咧就低見28,054点啦。咁曾經咧就失守咗咧十天線嘅。咁但係收市嘅時候咧就跌幅收窄翻啦。咁十天線咧又再重上翻啦。咁所以咧短線嚟講咧，只要咧企得穩28,000呢個水平咧，其實都仍然咧都仲係一個上升軌啦。咁有機會咧挑戰翻29,000呢個水平咯。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Chewy， 咁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尋覓至善，尋覓最真，神往第一線。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小白啊， 系华梅姐你好啊， 系啊，阿欧小白啊， 早晨华梅姐， 呢、啊這个名字真系好好嗌啊， 系啊，攞嚟嗌啊，哦、 啊，你留意好多外国歌咧都会有个 O 字， 系啊，全部都系， oh、my 啦， 所以你就系拣呢个名嚟叫啦、啊，啊，真系好啊吓，嗱、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今朝咧我华梅咧系要教大家一样嘢，就系、是、要戒糖， 哦，因为减肥啊。 除了減肥之外呢，其實對皮膚呢是好重要的。為什麼皮膚差？就是因為跟糖分有關，積聚太多糖分在身體那裡，造成呢我們的皮膚不好啊，明白嗎？咁所以呢啊，原来呢我哋想话除咗减肥啦，同埋呢如果想皮肤呢好一啲嘅话呢，都要呢由戒糖开始嘅。咁戒糖呢最紧要有几种嘅方法、让自己呢可以呢依赖少啲糖分，咁身体积存少啲糖分，咁呢就会令皮肤呢好一啲嘅、譬如话我哋要戒糖嘅第一个方法就係戒除零食。 哦，係喎， 唔好食零食。除咗话零食之外呢，仲包括嗰啲呢係冇益嘅飲品，例如呢汽水啦，又例如嗰啲珍珠奶茶嗰啲呢都係糖分极高嘅，咁所以咧戒糖咧就首先要戒除呢一啲咧唔健康嘅零食同飲品。 依家咧好多朋友做办公室咧都将啲零食咧转晒嗰啲咩果仁啊、果干啊嗰啲咯， 健康 系啊。 嗱嗰啲咧，如果你系有即系、就是、有经过制作过嘅话，唔系就咁自己放喺度烘干， 都唔好食得咁多啊。 系啊，都系唔好嘅。好，第二要食早餐。因为原来呢食一个丰富嘅早餐呢是可以令到你呢会少咗嗰啲呢是糖嘅诱惑㗎、即係你个身体係最诚实㗎嘛。吓点解你会有时心思思要想去食啲糖呀、等等呀、面包呀、蛋糕呢，因为你个身体想吸取多啲碳水化合物呀、咁样去补充糖分。但如果你个早餐能够食得丰富呢，咁你就少咗呢一饭啦。 抵挡诱惑。 係啦，仲有就係、是原来要 補充水分啊，定時飲、得足夠嘅水咧，亦都可以咧係令到自己咧新陳代謝快一啲啦。咁令到你咧啊，亦都唔需要咧話咁剩翻啲糖分喺個身體嗰度啊，去幫助你啦，皮膚都好啲啦。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幫助你咧輕鬆戒糖嘅方法嚟嘅，就係飲多啲水啦，知道冇啊？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比较长吓，我今日嘅 hashtag 系话梅尊敬你在堂，听歌中意凤尾糖， 叮叮， 皮肤爱靓就要戒糖啦。 好嘢，好嘢， 好文采，好文采。 十五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钦州街一段咧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啦，车龙就龙蟠苑；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彩虹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而家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车龙喺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喺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回平静安乐的日子。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陈埃嘅 Poly。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啊，又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三郎啊。三郎冇传奇，三郎做主持啫，啊有彭仔啦，有阿欧啦， 早晨， 有阿小白啦， 早晨啊， 咁啊芭比啊抱恙嘅，希望佢快啲好翻，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要呼吁下啲听众朋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都可以打电话嚟咧预约登记啊，嚟紧嘅日子， 咁啊明天啦，即系1月8日啊，星期三嘅时间咧， 听日有个好日子， 冇错啦，听日有个好日子，咁啊其后咧由下个星期一开始，1月13日开始打后啊，哦，成年咯，哇，都系 哇，喺啲农历新年嗰啲，喂，同亲友拜年，想同你嘅海外亲友拜年，又系时候啦噃。 24日啊吓，即系除夕嗰日咧，又系 年卅晚。 嗱，跟住咧就话俾大家听啦。打電話上嚟嗌交啊，可以 mark 定啊初三啦， 初三初四 系啦， 我哋都會有呢一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我承諾噶嚇，初四嘅時候我會笑住接大家電話嘅。 哦，咁一定啊，每一日都笑住接大家電話啦， 我唔會初四咁樣噶。 初四假期啊，今年 初四係點樣噶？ 係啊，初四咧就係傳統開工咁嘅樣嘅， 打埋口面啊。 根據咧周星馳嘅行運一條龍咧，就佢有一句對白就係：哇，做咩個個初四咁嘅面口嘅？因為初四要開工， 所以就唔开心， 咁 打埋口面，即系同个四字冇关嘅， 有噶，即系死口死口死面咁样， 哦，即系又攞啲粗口谐音啊 嘛，嗰啲咁嘅嘢咯， 好几紧张，阿欧系一路扯姜咧，扯住要讲，我哋惊我哋会讲错啲咩， 系咪 好得咁紧张？ 哎呀，新蒸头啊嘛， 佢只马跑得好快噶， 好鬼明显噶， 系啊，保护主义抬头， 我哋要入。集都入唔到，你明唔明啊？ 保护主，你头先都讲啦，三郎啊，缺一不可啊，三郎传奇，我唔想最后得翻两郎或者一郎咁样唔掂啊，系嘛？ 唔使惊， 系 仲有十郎扶你， 十郎，十郎， 成个扶飞林， 或者揾阿魏炳郎， 郎叔叔啊，又嚟帮一帮手咁啊， 癫咗我哋， 系啊，咁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可以俾大家点唱。 好，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咧就准备接听大家电话，但与之同时咧，我哋三个可以加多一个男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新一年啊，第一次见到呢一位我哋晨光好朋友啊，李嘉印医生。 系啊，又一年啊。 系啊，新年快乐啊，李医生。 系啦，好似由1991年开始做晨光噶啦。 吓，1991年啊。 系啦。 咦？仲早过我， 早 过 你 实习， 早过你， 真系啊！咁又咁多年啦吓，又踏入新嘅一年啦，李医生。 系啊，所谓长江后浪啊，推前浪咧，彭姐而家做得非常好啦。 哇！我呢啲 希望你又步步高升，做得越嚟越出色啊！ 系咁，我就亦都祝福啊，李医生咧，新一年就梗系啊，更加咧自由自在。啊，开开心心每日咧过自己想过嘅生活啦， 呢个系好难嘅， 啊，所以就要祝福你，就要祝福你， 做人爱自由啊，好难噶，彭仔， 起码要有健康嘅身体先可以啊，自由活动啦， 冇错啦，系啦，嗱。健康咧就系一定系，其实越嚟越觉得重要，年纪越嚟越大咧。你有錢都冇用 啊！ 自己又唔食得，又唔行得， 行動不便點算咧？如果係 啦，小明生日歌有四句㗎，祝你行得、食得、瞓得、屙得。 好紧要 啦，有入有出啊！ 呢样嘢好紧要噶， 唔好惊核突啊！ 唔使惊核突啊！咁呢样嘢系真系事实嚟噶。 系 咁啊！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啲健康情况啦吓。 系 嗱，香港有一度好，我哋嘅打针，小朋友打针，五岁以下打针咧，嗰、那个系、那个 percentage 嗰个百分比咧系非常高嘅。 哦，即系接种率。 接种率，无论你系呢、這个卡介苗出世就中啦，去到依家就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好多针打嘅。 系。 咁香港咧喺呢个最近我睇个卫生署啲数字咧系多过95%嘅。 哦。 那好好的，因为世 接近百分百的咯。 世界卫生组织呢都希望是 95%， 是 95%。 是。 那你又睇返呢英国呢越来越低呀有啲。譬如麻疹，德国麻疹啊丝腺炎嗰个呢喺2017年至18年呢就 91%。18至19呢又跌到 90%。即系一路慢慢跌紧， 系个趋势嚟 嘅。吓，呢五合一咧喺英国咧，佢哋又跌到得92% 嘅啫。吓，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 唔通英国人佢哋已经进化到好强壮，唔惊 系， 因为有啲流感啊等等嗰啲嘢， 系太过安逸。 哦， 安逸呢样嘢，都冇乜事嘅。咁又有嗱，另外好似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啦，网上传言啦。啊！又話打呢個麻疹，得個麻疹啊，搞到自閉症啊，諸如此類，呢啲係完全係不能證實嘅嘢。但係咧，好多父母一聽咗咧，就入咗腦啦，咁、 哦、 變咗，不如唔打啦咁樣。咁呢樣嘢就令到佢哋嗰個接種嘅率咧 係 低咗噶。咁啊低咗咧，咁當然影響小朋友健康啦，就影響其他人嘅健康。你有呢個病咧？就会 可能有传染性， 传染性啦。咁啊，你唔打啫，有嘢到其他人有病啊，咁啊点样咧？嗱，喺英国咧就好自由嘅，唔系一定要你打呢啲细路仔啲预防针。喺美国有啲州咧，你唔打呢啲针咧，冇得读书嘅。 哦， 系啦吓，喺我哋内地咧就好严下， 系， 但我又冇睇过内地法律系咪有啲地方你唔打啲针又唔可以入幼儿园咧咁样， 系， 因为嗱喺内地咧个学校好恶嘅，佢话唔得就唔得噶啦，你够唔够胆反抗佢啊？系嘛，你够唔够胆去查下法案告佢啊？唔会做啲咁嘅事嘅，咁啊，所以喺英国，如果当佢哋睇到嗰嗰個接種率越嚟越低嗰時候咧，佢哋而家亦都考慮緊，係唔係真係？如果係呢、這個所謂政府嘅學校，你要小朋友入學咧， 硬性規定 嗱，政府啊 state 嗰啲嚇，即係國家嘅機構 官校 係啊，官校啦，官校咧，你一定要打曬呢啲針咧，先至可以入讀。系呢个唯一嘅所谓出路啊！ 系 呢个冇办法， 即系提升翻佢哋个接种率。 系啊，呢个啲接种率咧就好紧要噶啊！所以话唔系话啊，就系、是、咁样啊，你打唔打都得啦，算啦咁样咧。好啦，但系有一样嘢打唔打得咧，又要睇啦。 咩 啊？譬如咧，我哋话年长者，我哋打胰岛素嗱、啊，通常咧糖尿病咧。開始就先咧發現有咧就飲食控制啦，食少啲糖啦，減肥啊，運動啦，唔得咧就開始食藥啦。食藥一隻唔得咧，又加第二隻啦，嚇、啊。再唔得咧，就要打胰島素針啦。 嗱、 啊，雖然而家嘅胰島素針係非常好，係啦、啊，打咗落去咧，好快脆見效啊，亦都有好多測糖尿嗰、那個血糖指數嗰、那個。儀器啊，測血糖咧就越嚟越先進啦。但係如果你去到75歲，去到75歲你又有糖尿病咧，咁啊而家又發好得意喎。如果你係健康係好嘅話咧，咁你可以喂越嚟越減少啲啦，打個胰島素嗰個份量，因為點解咧？胰島素如果你打得太多咧，就會血糖低嘅。 哦， 血糖低咧可以好危險嘅。因为长者唔知咧，打到低咧，即系晕咗喺度，跌咗喺度，冇人理咧，咁就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佢系长者，75岁以上咧， 減咧就容易喎。 嗯， 如果佢根本身體唔係幾好啦，但如果你又驚佢個血糖低咧話咧， 係 佢哋咧就唔係咁容易掌握到嘅。 系， 因为即系要几醒下， 唔通时时度咩？ 吓，嗱唔紧要啊，而家有嗰啲仪器啊嘛，譬如喺只手嗰度啦，我用我手机一嘟， 哦， 英文叫 flash， 系咁样啊，立刻睇到。 系咪要咁样咧？ 嗱，如果有系最好嘅呢样嘢，但系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啦，去到成八十岁咧，有时都蒙查查噶嘛，都唔知道你就唔知道。打开几多佢咪打咯，尤其冇人照顾佢，自己同自己打嗰啲， 即系好容易会变咗血糖低。 系啦，血糖低咧就反而系一个危险噶咁样样。咁所以话咧喺呢个长者嗰个护理方面咧，呢个唔系容易噶， 完全注意， 系啊，要好注意，睇下点样可以做到最好嘅。 系 咁啊，做到最好嘅嘢咧，我哋又有啲又好得意嘅嘢喎。 系咩咧？ 聖誕铃声啊，叮叮当当咁啊！我哋成日讲啦，虽然过咗圣诞节啦，咁原来咧喺外国，首先喺美国咧吓、有一个习惯喺某啲嘅所谓肿瘤科嘅病房。哦，你打完十个疗程啦，咁样 哦，即系 完成啊，当当， 我好似恭喜佢， 系啊，好似恭喜咁样。咁佢咧自己咪梗系有啲。心情好开心啦！哎，我搞掂啦，咁样虽然以后日子冇人知啦， 起码过咗关。 系啊，嗱，但系唔好处系乜嘢咧？隔离病床嗰、那个 哦，嗰、那个味道， 味道、 你又好啦， 你又好啦， 系咪咁啊？ 系啦，我都唔知挨唔挨到啲十针咁样，你明啊？即系变咗又起， 系啊， 又 咁点啊？唔俾再响呢个钟啦，定点啊？ 咁啊，另外咧，跟住咧就系英国嗰啲咁样嘅。癌症地癌症醫院咧，又係開始就係、是、希望咧，同個病人打氣，同佢哋屋企人打氣，同其他人打氣，即係話有希望嘅。啊，但係呢樣嘢係咪個個能夠接受咧？呢個好難講啦。 即係話覺得呢一個鐘聲呢個設計咧，其實係幫助到大家。 係啦， 即使係未接受完曬嗰個療程嗰啲，都有鼓勵作用嘅。 鼓勵作用係啦。咁啊，但係呢樣嘢係見仁見智啦。咁喺度就拗緊啦，究竟做唔做咧？咁樣咁啊，當然咧，其中嘅方法咧就低調啲。譬如佢鳴鐘咧，就喺某一間房啊出咗去啊， 唔使響曬成層樓都知。 好，唔係好似教堂鐘聲咁叮當嘅，幾里路都睇曬，係嘛？咁呢啲係始料不及嘅。所以喺一個病人嗰個心理方面咧，我哋亦都係要照顧嘅，唔係淨係話啊醫好咗就算。 即係有啲好心做壞事， 係啊！好心做壞事咧，就係真係唔得嘅。 係雖然未話去到即係咁災難咁可怕咁樣，不過就即係亦都係從呢個事例可以知道，即係喺照顧病人嘅時候咧，除咗話本身嗰、那個針對嗰個疾病點樣去照顧啊、醫治好咧，喺個過程入邊啦，亦都要了解一個病人個心態係點樣啊。 係啦，咁啊，仲有一段新聞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如果你係情緒低落啦、 哦， 情緒低落，咁尤其咧係如果你係懷孕嘅婦女， 嚇、 啊，咁如果你有食藥，我心情不佳，嗱、哦，呢、這個所謂 depression 精神抑鬱啊嗰啲咧，完全唔可以睇少。咁如果佢真係好嚴重嘅精神抑鬱咧，就算你有咗 B B 咧。由專家咧，可能都會俾啲抗抑鬱藥你嘅。咁啊，但係抗抑鬱藥喺呢個孕婦有冇乜嘢特別嘢咧？ 嗯， 啊，就係會可能咧係會有糖尿病嘅妊娠糖尿病嘅出現。係啊，咁啊要小心嘅，即係所以話喺有咗 B B 之後食咩藥咧，要多方面睇，希望個媽咪啊同埋呢個 B B 都冇事嘅。妊娠糖尿病会影响 B B， 系嘛？仲有最新一样嘢消息就系、是，如果喺胎入边嘅胎儿发觉嗰啲脊柱裂， 啊， 即系个后边嗰度咧，成个神经外露咧，而、哦、家最新系试过咩咧？ 是用到在个肚入面同佢做手术嘅。 哦，呢、這个就 好犀利啊，好高深啊，呢、這个研究啊， 新嘅医学昌明嘅一步啦。 所以话点样都系睇新生儿， 系 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最好出世咧，生存机会多好多啊，健康多啲。 咁啊，希望新一年啦，咁啊嚟紧呢一个嘅医学上面咧更加昌明啦， 系啦，冇错啦， 可以帮到更多嘅不同嘅病患者康复啊。好多谢晒李嘉仁医生， oka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怕你碰怕痛楚，急怕有哪个会中伤我，怕是错碰却嫌弃我吗？到达一行只觉得很傻，轻一点松一点 easy easy， 精一点准一点 easy easy。 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冲破纪录子弹上坡，我与你关系一切装饰，困在沿路派角色，不要帮我分析颠覆角度，那句已无落。 This is my reflection， 多多餐餐过了漆黑，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跳跳跳过了抑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放放放弃了不忿，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过去了就无谓被怨，今一秒转身 reflection， turn around get on track just follow how I feel reflection， turn around don't look back cause it ain't a big deal reflection， turn around get on track just follow how I feel girl天才放一点沾一点 easy easy， 高一点出一点 easy easy， 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It's still me but not me. Evolve from reflect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佢哋系 Mira，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Reflection。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时候听完 reflection 之后咧，跟住要揾嚟啊！我哋罗启新有 cut 神， 喂，点啊 ，Wilson？ 系咪好好听咧？头先 系啊，最中意啊！ 你出嚟听下 啊？咩？你讲咩？ 佢听唔到啊！ 系。 喂，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 系啊，今晚八点半咧就系、是、日常八点半啦，里边咧就会讲咧一年一度嘅。通常一讲鱼龙咧，你就自然会谂起、 哦、一年一度嘅十大中文金曲。 你一讲起鱼龙，你自然会谂起护理处啦，系咪先？ 鱼龙美食嘉年华， 冇错啦。咁咧就喺呢一个旺 完咗咯、 啊。系啊，咁啊，今次咧就会睇下啦。即系除咗话咧，当日咧大家去到咧享受呢个美食啦。 我有去啊， 系啊， 我有食到爆爆肠啊。 是咩？ 系啊，佢诶系有个食档咧卖爆爆肠 啊！系啊，系咩肠嚟噶？ 其实系平时你烧烤嗰啲脆皮肠，不过佢做到好短、哦、一个，好似一个手指公咁细粒咁咯。 系啊，咁一爆埋咪冇晒。 咁但系咧，其实喺场里边咧，系举行咗一个咧，就系环保、气候同渔农嘅三角恋啊，系座谈会嚟噶。咁、大家会讲下咧呢个气候啊，点样影响咧本地嘅渔农发展嘅。 系啊，即系不忘要学术一番、 啊。系啊，咁你咪净系做生意同食噶嘛，要睇下将来发展嘅。咁另外咧有个地方咧叫梅子林啊，你有冇听过啊？ 正话咁呢个讲呢、這个诶渔农美食嘉年华嗰个讲座喺边度有得睇啊？ 我、今晚咯，今晚咪日常八点， 日常八点半 系啊，咁、另外咧就有呢一个梅子林，有冇听过啊？ 冇 吓，梅子林咧就喺呢个沙田上少少噶吓，咁有一个梅子林村，有几百年历史嘅客家村嚟嘅， 系咪真系有梅子噶？梅啊！ 而家就唔知仲有冇梅子啦吓，咁、跟住咧就，但系之前咧即系都有好多新闻嘅话，佢哋冇自来水啊，啲、居民啊要饮污水啊咁样。 好似听过、 系，有听过、有去即系影下相啊咁样啦吓。 议员就去抽水系嘛？ 佢帮手。帮手啦，咁帮手咁影翻两张相好平常啫。咁、另外啦，嗱，八宝鸭你听过啦，杨八宝鸭。 系。 哎呀，而家咧就会介绍一个顺德嘅杨八宝鸽啊。 鸽啊？ 系啊，杨柳白鸽。系啊，即系乳鸽嗰度咯。不过你谂下，平时八宝鸭咧一劏开咗咧，好多饭啊嗰啲嘢你食噶嘛，系咪先？ 系。但系豆啊嗰啲。 系咯，杨柳只。白鸽咪乳鸽嗰度咪好细嗬， 系啊细啖啲啫嘛，小饭咁咯， 一啖咪食晒真系。咁究竟系点咧？ 我谂都系咁嘅味嘅啫。 系啊，咁另外咧有啲嘢咧就平时咧佢嘅出现有啲食物咧街头食物咧，就因为佢平靓正啊嘛。但系而家啲嘢咧开始贵族化吓，咁、咧就系讲下车仔面啊。 车仔面我又加个鲍鱼啊嗰啲系咪啊？ 咁啊未至于嘅，但系咧佢讲到话，哇，点样车仔面咧个汤底又点样啊？熬啊，鸡脚啊，猪骨啊，熬几个钟啊？咁、咧又用料又要新鲜，贵精不贵多，酱汁啊更加紧要啦。 即系车仔面都会升华。 系啊，即系车都有贵车啦，系咪先？ 名牌车 系啊，呢啲真系。 喂，嗰啲叫系咪可以叫 Benz 车仔面啊？ 系嘛， 类似咁啊， 捞鼠车仔面啊，系 啊。 好，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今晚啊，食碗靓面啦吓。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会全速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呈报的传染病，预计今个星期内康宪。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表示，在未知道病原体前修例会造成执行困难，没有清晰准则判断是否要将病人隔离和何时停止隔离，连带病人的家人和同事都要隔离。郭家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港府向武汉当局取得更多的资料。对于45岁女病人要求出院，有报道指她要照顾女儿，郭家麒批评从传染病角度不理想，卫生署可以派人照顾病人的女儿，甚至是同时安排隔离。她又说外地政府已经针对武汉的航班做检测和要求签署健康申报表，港府一直没有跟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表示，美国没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伊拉克国会早前通过决议，敦促政府要求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外国军队撤走。美国军方其后据报向伊拉克官员发信，表示为了尊重伊拉克的决定，联军将会在未来几日至到几个星期撤出伊拉克，并且是重新部署。埃斯帕强调，美军目前未有任何撤出伊拉克的决定，未知道信件内容是什么，正是尝试寻找来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就说，有关信件措辞欠佳，尚未签署，属于不应该发布的草稿，重申美军不会离开。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宣布，将会在众议院表决一项法案，限制总统特朗普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假如不获得国会进一步的授权，必须在30日之内终止对伊朗采取一切军事行动。波洛西说，特朗普上个星期下令杀死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是一项挑衅性和不成比例的军事行动，危害美军、外交官和其他人的安全，更加有风险进一步加剧美伊紧张关系。国会有责任保障美国国民安全。他又批评特朗普在未知会国会的情况之下采取今次军事行动，没有按宪法尊重国会。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开始审理荷里活著名电影监制韦恩斯坦被控强奸以及性侵的案件，轮选陪审团的成员，预料两个星期内会进行正审。韦恩斯坦被控包括强奸以及性侵犯女子等共五项的罪名，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囚终身。报道说，韦恩斯坦被指性侵超过80人，曼哈顿法院审理的控罪只是涉及当中两人。部分指控者在法院外面聚集，包括两名女演员，要求韦恩斯坦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韦恩斯坦曾经承认为一些人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强调所有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另外，洛杉矶当局正式落案起诉韦恩斯坦在2013年强奸一名女子以及性侵犯另一名女子，案情和曼哈顿法院的案件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39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7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信义光能系报5.39，跌咗2.1。腾讯控股382.4，系升五蚊。美团点评110.3系升8毫，友邦保险84.55升2.5，中国平安94.35升5毫，银河娱乐59.45升1.3，阿里巴巴212.6系升1.6，小米集团11.2升2.2，建设银行6.66系升1仙，港交所270.6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8.41，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3，加元1.296，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0点，升255点。港金现价报14,5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2.37美元，卖出1,5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慢线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慢线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慢車，龍尾排到去青龍頭的。大埔公路去返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進景園。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九点四十分啦噃，即系余下啲二十分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先嚟就享乐下先，交俾阿 O 今日同我哋享乐一番。 系今日个享乐时代可以系一个合作记嚟嘅，咁啊， 合作记。 话说咧，上个礼拜咧就想讲少少咧过大海啊，讲自己咧、 去澳门， 去澳门嘅一个经历嚟嘅。不过咧，彭爷因为咧 开咗， 系啊，因为要开会啊，公务在身啊，跟住咧我就转咗另一个 topic 啦，跟住就讲咗。这个九龙湾有一个好欢乐的天地呢再开和有个蛇大板牙啦，跟住就跟 Barbie 讲了一大烂餐已经开了了，所以不再讲了。 你找 Barbie 讲蛇大板牙， 是啊，他说他很有共鸣。我说呢 他说很有共鸣。 有啊，大家都玩过集体回忆来嘛。跟住呢蛇的时候你记得蛇大板牙呢，跟住呢未蛇出去那一刻未有这样的，他有个声效的嘛。咁样乜嘢啊？ 索咗啲嘢， 系 咁中咗咧，中咗啲牙咧， 中咗咪整啲票出嚟咯？你唔记得咩？好似冇回忆咁。 唔系啊，因为我嗰阵时有呢一个欢乐小天地嘅时候咧， 嘅天地 有呢个欢乐嘅天地嘅时候咧，我应该喺元朗啊。 哦， 嗰阵时喺九龙嗰啲细路先有得玩，我啲元朗嗰啲乡下仔冇得玩 噶。 要出去屯门都好远噶。 Sorry, 我成日觉得屯门同元朗好近啊， 好远。 好啦， 嗰个年代好远噶。 所以我因应彭爷嘅要求咧，我褪迟咗先讲呢个澳门之旅，因为咧知道佢。澳门咪有个轻轨嘅，咁啊彭爷搭完之后又话把轨啦，嗰轻轨系把轨啊， 唔系因为佢嗰啲站都唔到嘅， 点样啫？其实你都未讲过开咪。 唔系啊，意思咧，即系话佢而家可能 嗱，依家路氹嗰度咧就有啲轻轨嘅，就俾你免费搭咧，就搭到10月31号嘅。依家已经要收钱 了，要收钱系 系啦。 咁咧佢咧就全部都系架空嘅， 嗯， 即系露天架空嘅， 即系曼谷嗰啲咁样啦。 系啦，冇错啦。咁咧因为佢佢兜嘅路咧，最紧要就系嗰啲站啊，究竟喺边啲地方先？佢嗰啲站咧，真系咧唔系响正。叫做我哋旅客咧经常到嘅嗰啲地方，咁咧佢最近一个咧即系景点咧，都只不过系响嗰个叫银河嗰边啫，系啦，系咪叫银河嗰边叫？ 系噶啦， 有嗰、那个 从前银河系系好伟大嘅，依家系一个地标嚟嘅， 系啊，喺嗰啲地方咧，嗰一带啦，叫做系咯，嗰度。就最近有一個站就喺嗰度，其餘嗰啲站咧，一係就兜咗喺嗰個咩 官人街， 唔係啊，喺咩澳門 賽馬場， 係啦，又或者係大學啊，定係醫院啊， 澳門大學 類似嗰啲地方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如果我哋遊客嚟講咧，就會覺得都唔順路嘅，我不如搭嗰啲咧，即係點對點嗰啲。酒店嘅发财车好过啦，咁样咯。 哦，咁呢个就系阿彭嘢体验啦。 不过咁， 系 人哋其实应该系我嚟，唔系我嚟照顾你啲旅客嘅，应该系照顾佢本地人嘅。 系啊， 系人哋本地人觉得便利咪得咯。 系都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多咗一样咁嘅嘢。咁我听到彭嘢讲咧，话喂有啲把鬼，所以就冇去路氹嗰边啦。今次 系咪去咗喺？ 反而去翻旧墟嗰边， 系澳门旧澳门 系啦，即系嗰啲十月初五街嗰啲啦。 但喂，大山。 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咧呢个康宫夜市啊，咁自己第一次咧真身就去咗咯。佢真系有个牌片， 系咪喺旅游塔附近噶？ 唔系，真系喺十月初五街对面咯。 车 少 少咯， 你嗰 个 旅游达人 讲过俾你话把鬼嗰个啊， 系啊， 记唔记得啊？ 系啊。 好，我哋今次咧带大家去边啊？ 系 去澳门， 澳门有咩睇啊？有夜市。喂，我真系去咗呢个。喂，呢个夜市咧几多嘢食噶？咁当然啦。你话喂有冇啲澳门特色嘅嘢食啊？咁啊冇嘅， 系咪期间限定噶？ 唔系噶，长玩长有噶，但好似净系开礼拜六晚嘅。 哦，即系 礼拜六晚嘅， 即系一至五冇噶， 一至五冇嘅。嗰条路系行车路嚟嘅。 其实澳门都不夜天咁滞噶啦。 系啊，咁可能唔知因乜解救系咁。 好啦，咁我想问阿欧啦，我就冇去过呢个夜市，叫咩名话？ 康宫夜市。 呢个康啊？ 苏永康个康 系。 苏永康叫阿公个公，所以叫做康公夜市。 佢揾苏永康做代言啦，应该 咁可能 考虑下 咧。 喂，康公夜市佢全长有几长？又或者有几多铺？ 全长有三分一条女人街咁长。咁女人街大家去过啦，唔好 讲。 系啦，一橛嘅女人街咁长， 全部都系摊档嚟嘅， 系啦， 朝行晚拆嗰啲摊档， 系啦，同埋咧斋食嘢嘅。咁你话买嘢嘅铺头有冇？有嘅，但系嗰啲嘢你唔会想买嘅，包括系嗰啲香薰机啦，无论任何地方都有嘅香薰机啦 ，diffuser 系啦，嗰啲啦，跟住又有啲装饰摆设啦，嗰啲咁基本上你每去到一个文青嘅点咧，都会见得到嘅。 啱啊，借个位咧，因为见到咧我哋控制室嗰边咧有啲工作。人员喺度，我抹完个台咧，嗰条布好乸渣，唔该，可唔可以搵人挪咗佢啊？ 系啦，咁啊，冇人听到你嘅 窗口下低嗰块布啊， 系啊，听到啦，嗰条布啊，因为我哋要加强直播室嘅清洁啊嘛，我抹过嚟啊， 系嗰个唔系负责电脑部嘅咩？嗰个同事， 我唔理佢啊， 唔理佢啊，已经唔理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康宫夜市先，咁啊，睇到咧啲相都几多人啊吓，咁我都系随处拍下啦。咁咧食咩咧？就系食翻咧香港咧旧时嘅嘢嘅。譬如咧， 香港 系啊， 澳门啊， 澳门冇特色嘢摆喺康宫夜市啊，好多嘢都系嚟自香港噶吓。咁我即系譬如我哋僆仔有啲推车仔嗰啲烧烤啊， 哦，烧鸡翼 系烧鸡翼啊，烧肠仔啊，烧麦丸啊嗰啲咁嘅嘢咯。 哦，即系烧烤有一档 系啦，有啲似八九十年代。 但 系请问 佢系用咩炭炉烧定咩啊？ 冇啊，用格仔网烧啊。 格仔咁佢下低你见到系明火啊？ 明火嚟嘅， 都系明 石油气炉，石油气炉嚟噶。 唔系啊，石油气炉咁样烧有味嘅喂。 咁我都唔知喎，我又冇真係食喎。嗱，齋影相啫，跟住又有嗰啲卤水嘢囉，即係剪嗰啲 红色定係咩？ 红色 红色嗰啲卤水 係啦，嗰啲卤水嘢 生肠 生肠啊， 鸡 肾啊， 鸡脚 鸡近啊、肾啊嗰啲咯，系啊，咁样嗰啲嘢。 系啊，啲卤水咧系红色噶，嗰下得意啊。 系啦，跟住佢有研发咗咧一啲新嘢嘅，就系咧将啲龙虾啊，将啲蟹咧就即刻咧就做咗一啲类似加啲蒜蓉啊咁喺度整嗰啲。系啦，咁隔篱咧有两张嗰啲折台啊，嗰啲折凳嗰啲， 坐喺度食啊。 系啦，俾你即步即戒食嘅咁样。估计呢个文化就喺大陆同埋珠海传翻落嚟嘅。 龙虾即系龙虾仔嗰啲嚟。 系龙虾仔。系啊，同埋有嗰啲烧蚝啊，嗰啲内地咪好兴嗰啲蚝咧， 成只摆，连埋个壳摆喺度烧。 系啦，跟住上面好多葱啊，好多蒜啊，嗰啲咁嘅嘢咯。 哇，呢个都有啲煮法噶。 你敢唔敢食啊？如果系， 如果龙虾仔我就唔敢啦。 系 大只啲嘅龙虾会好啲，因为听太多关于龙虾仔嘅故事啦。 咁我都系听太多。 佢又唔系小龙虾嘅，其实佢系界到半边嘅。我估类似 呢啲中虾嚟噶啦。 虾咯，系中虾， 系啊，中虾， 烹嘢食惯嗰啲南龙嘅大嗰啲啊嘛，唔大唔叫龙，系咪 手臂咁粗啊？ 咁咧最癫系呢个啊，呢个我有食嘅呢个牛筒骨。骨髓咁咧，就有一碌 即 系 牛骨髓啲 friend 牛筒骨。 咦，佢个卖相就一个好似茶叶蛋咁嘅煲电饭煲，然之后咧就打开晒盖俾你睇到咧，里边就全部啲牛骨髓咧就喺度滚下滚下。 系 咁佢点啊？佢卖条骨俾你，然之后啜啊？ 系啊， 佢应该卖骨就好似又攞住条饮筒系咁啜。 系啊，就系攞住条饮筒 好易 冷 亲 嘅。喂，但系呢个咧， 我觉得系啊，会好容易灼到个喉咙。 系啊，系啦，佢有少少温馨提示嘅，叫你唔好食得咁急赶嘅。但系呢一样嘢咧，我。在香港真的少见了、或者在内地都真的少见了。 你有没有买过食食 我有啊这个。 你的口感或者你的、食后感是怎样呢 就是辣亲了、 其实里面的骨髓不是相当之多的。有少少把鬼嘅都系， 其实会唔会你以为佢啜啲骨髓，其实啜嗰兜汁啊？ 系系 系，其实系饮汁， 啲骨髓流晒入去个汤入边， 可能会溶咧。 其实都系啊，点会剩翻喺个骨里边咧？ 系啦，就系咁咯。 佢咁多，你其实啜，你梗系啜紧嗰泡汁啫。 系啊，就系咁咯。咁啊，所以咧，成个香港夜市咧都系食唔饱嘅，最后咧都系去翻我自己的老家啦，就系之前有推介过彭爷嘅呢个乳猪海鲜煲，系啦。咁啊，个乳猪海鲜煲 又再帮衬，有冇又遇到？名人啦、啊， 我冇啦，今次系啊，因为 你咪系名人咯、 啊。唔系啊，佢话咧，我有同个老板咧倾偈啊。 要唔要影相，老板？ 佢话咧， 老板一见到佢就咩啊 ，O 一声啊嘛。 系啊，唉，真系老板都话咧，生意难捞啊，唔系生意难 O 啊吓。 系咩？ 因为咧，佢原先有两间分店，有一间接咗。点解咧？因为过去嗰半年咧，佢话即系。澳门咧都好受香港事件影响， 唔系我哋香港人涌晒过去澳门度假咩？ 唔系啊，佢话咧，内地嘅游客咧真系少咗三分二啊，因为旧时咧原来系咁样玩法嘅，啲内 澳一齐玩， 系内地游客咧，即系香港加澳门咁样玩，香港啊买嘢食嘢，咁啊澳门就赌钱，即系洒落啦，用呢个字啦，洒落啦， 赌钱咪赌钱，人哋攞正牌做咩啫？ 系啊，咁啊系啊，洒落好似文艺啲啊嘛， 只不过唔好乱 咁赌啦，系啦， 系咯，少赌啫嘛， 少赌啊。而情咁唔係噶，佢貴賓廳嗰啲人哋推一手都十萬蚊，不過可能 人哋個小個定義同你啊嘛。 咁啊，總之係咁啦。咁就受影響，跟住話有一間喺筷子機，即係佢嘅分店咧都接咗啦，咁樣。依家就剩翻咧呢個， 估唔到喎。 係十幾鋪嘅嗰間就仲喺度咯。 我仲以為係因為香港亂啊，咁啲人啊，就算本地香港人都想週末周日去散下心嘅時候都近近。你要过咗去澳门添， 系啊，原来唔系咯。喂，今次咧，除咗个乳猪蟹煲咧，推介另一个嘢啊，叫卜卜蚬啊。呢个卜卜蚬咧，首先抵玩啦，60蚊已经有一盘啦。嗰 盘 咧，即系食到你埋年都未食完啊！ 哇，佢好似洗手盘咁大盘， 系啊， 卜卜蚬 60蚊咯，系啊。 嗱，因为阿欧咧而家 show 咗一张相片咧，就系一个大嘅，好似洗手盘咁大嘅，系面盘咁大嘅。咁、但系我就睇唔到个心啦，即系究竟佢有几深咧？ 个心盘真系一个洗碗盘，洗面盘咁样，唔系好深嘅。但系佢铺面咧，依家围数咧都起码有80只蚬嘅， 系啊，好多蚬。 即系总之唔使1蚊。 佢嗰个清个汤底咧，睇落咧似系清汤嚟嘅， 系啊，清汤嚟噶， 清汤咁，然之后就好多蚬咧就堆晒喺嗰个嘅盘面嗰度，咁跟住咧就揾咗好多葱啦，应该有好多蒜头啦、蒜蓉啦，咁一齐煮嘅，咁都系应该嗰个盘本身咧唔系好深嘅，即系浅嘅个盘，咁所以就你话。 多咪就係睇個盤面嗰度都好多錢嘅。 係咁啊，快速講兩樣嘢啦。 兩個人點要寫得曬啊？ 喂，唔係好大班人過去嘅，我今次係啊，一班朋友一支啤酒啊嘛，正所謂。喂，呢個卜卜顯咧，確係可以 $60啊。 係啊，同埋咧，香港。揾唔到嚟食啦。第二呢就係呢個卜卜顯呢食落去超級清甜。啲肉汁呢會射落你個口嗰度㗎。 哇成面都係。 係啊忍唔住啊。咁啊如果大家有機會啊可以品嚐一下呢一樣嘢。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心沉溺最真，晨光第一线。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晨光 Morning Call， 边位咁幸运啊？ 有阿冯生喺度啊， 冯生， 早晨， 早晨，冯生， 你啲朋友， 早晨文爷爷，早晨小八， 早晨 高仔， 早晨，阿爸咪喺屋企休息紧啊， 系， 早晨朱海婷， 系啊，朱海婷就应该可能工作紧，诶，有冇人叫你老冯噶？ 冇，仲系冯生啫， 冯生，系啊，系， 有啲姓氏好得意噶嘛，阿李姓李就小李或者李。仔咁样，呢七十年代 咁咧就老冯， 系啊。好，阿冯生今日系想做一个咩点唱啊？ 冇啊，点知我老婆今日正咗生日。 哦，诶，冯太， 生日快乐，冯太， 青春美丽， 系越嚟越靓。 系啊，啊，老公又锡， 系啊。 系啦，又系咁巧，我老婆又姓李 咯。哦，啊，系咩？哦，咁呢个我唔知点译啊， 唔知点应 嘅。我仲谂住睇你台戏添。 系啊，咦，咁真系冯。冯李喎， 十二月生日先， 边个啊？ 我两个女， 我两个女， 祝翻佢十二月生日。 十二月生日，冯小姐，两位 系啦， 系咪两位千金啊？你系得两位千金定系有公子啊？ 两位千金， 哦，生咗两个女，哇，好大啦，系咪已经？ 系啊，好大啦， 嫁得人啊？ 未 我未嫁， 仲玩紧， 仲玩紧咧。诶，系啊，香港啲男仔好蠢嘅，慢慢玩下先啦。好，咁啊，两个女都系十二月生日哦。哦，咁你个生，你个生产期都几近喎，其实你都。 冇，就啱啫，四月嘅大女同细女相隔。 哦，咁样。诶，有冇同阿太太会点庆祝啊？定系老夫老妻唔使啦？ 冇啊！今晚佢食餐啦，唔系年年都同佢庆祝噶啦。不过就话今年谂住打个电话同佢点唱啫嘛。 有心思啊，冯生。喂，不如我哋俾啲时间你同太太讲下啲生日嘅说话啊，咁难得。 好啊。嗱，老婆，对唔住先。有时咧，老公咧，有时好近呢几年咧，唔知道做乜嘢，成日都发脾气，喐下就大大声，唔系有心嘅。所以话，希望老婆你原谅我啦。咁啦， 哦，好个生日快乐嗬， 系啦， 哎呀，好心情啊，冯生， 老婆都心照噶啦， 懂得讲自己唔啱嘅人咧， 好难得啊， 系啊，真系， 唔系有时咧，真系唔知噶，一去到嗰个点咧，就无端端就可能呢啲唔知系咪我哋嘅人讲话老咗嗰啲更年期系咪咧？ 啊！我唔知啊，唔知啊，不过起码你都识得咧氹翻老婆，都系好嘅。系咁啊，冯生啊，冯太咧呢个生日咧真系难忘啦，得你打电话嚟电台嗰度为佢点唱。 好啊，喂，唔该你先， 唔好客气， 好 enjoy 啦，今晚吓， 祝你哋幸幸福福，日日都开开心心，好嘛？ 仲拣咗张张学友嘅， 祝你哋大家生日快乐啊！ 好， 多谢你，系冯生拣咗张学友嘅呢首好歌俾我哋听吓，《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我一齐欣赏下先，多谢冯生，拜拜。 只需要最会像荡气之词，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 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像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 哇，这个 acoustic 版本的 深情版本， 學友在你耳仔旁边唱歌。 是哇，真的冧到呢、耳仔都怀孕了那些。 是 不是真的、好贴地啊。好啊，我终于都不平衡时空了。为自己鼓掌。 你要看埋陈伟霆就你的功课。